量特體溫，部分學校亦都設立特別市場等獲特別安排的考生應考。考評局主席容永琪、秘書長蘇國生以及考評局人員近日到多間學校視察，了解學校的準備工作以及商討如何完善市場安排。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同時高空擾動正為廣東西部帶嚟有雨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最高氣温約21度，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天氣清涼，星期日有幾陣雨，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日間温暖。而家的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87%。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的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00米，有薄雾。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515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9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9，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兑美元0.6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45美元，卖出17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8啊吓，咁啊，今天咧2020年嘅4月24号，咁啊，农历方面啊4月初二嘅，咁啊，出边啊室外气温啊19度，相对湿度88%，咁啊，今日咧4月24号咧，对香港好多学生嚟讲啊紧要啦，因为将会咧就系开始咧，由今天开始就会应考呢一个嘅文凭试，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尽咗力噶啦，咁啊可以继续咧就系将自己尽力读咗嘅书咧就好好地发挥出嚟。咁今年咧我成日觉得凡事向好嗰方面谂，换一个角度咯，就系、虽然而家考试对其他人嚟痛苦，不过亦都迟咗，甚至乎都有几多因为疫情影响嘅风波，搞到自己系咁 delay 咁样。咁但系又咁谂，咁试卷啊考出咗喺度噶啦。咁今年咪真系叫多咗时间读书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取得一个咧就系自己满意嘅成绩。咁就好啦吓，直播室入边啊都有白元浩喺度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噶，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出边19度，气温相对湿度88%，但无论你出门口谂住去考试，定还是系翻工都好啦，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多云有几阵雨，咁啊雨势有时咧就会较为频密添噶。能见度咧都系低低地啊吓，能见度咧咁啊见到初时部分地区啊都系较低嘅。好啦，晨光每日一格。我哋人身处喺好多唔同嘅环境，纵然我哋即使喺同一个环境、同一个星空下长大嘅，但系原来我哋有着不同嘅思维方式嘅话，亦都会影响到我哋有不一样嘅人生。喺今天，你成长嘅地方又俾到啲乜嘢嘅智慧、乜嘢嘅经验俾你累积呢？我哋应该扩阔我哋自己嘅天空，多啲走出去睇下呢一个嘅世界系几咁大，用双脚去到累积经验，去到学习都系一种嘅方法。 换了家事，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再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月，折断电源，为着要实现，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像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我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愿道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弱男子绝望独力难支，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但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月，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 心走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免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黑暗不想挂念谁，爱想凌乱跌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真心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欠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渡过夜里。 搵你梁汉文，衣柜里的男人。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频密噶。咁啊，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咧逐渐好转啦，日间系温暖噶。而家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东方威尼斯，即系边度咧？大澳、哦。是啊，大澳咧拥有一个美誉叫做东方威尼斯，是香港的四大渔村之一嚟噶。啊，呢度咧拥有住唔单止咧就系捕鱼同埋盐田，更加咧就系拥有香港珍贵嘅历史故事、文化传承同埋人情味。喺现代发展嘅急速啦、追求新科技嘅年代底下，可以话咧靠住一班大澳原居民坚持嘅努力，啊继续咧就系将古色古香嘅大澳历史同埋文化成功流传到新一代嘅人手上面，更加保存咗咧就系大澳渔村嘅特色棚屋。我哋都会见到咧棚屋可以话咧就系每一日啊受尽呢啲嘅叫做风啊、雨啊、太阳啊嘅磨练。甚至乎咧，有阵时的而且确咧，遭受到一啲嘅可能风化咗嘅破坏。大澳咧，周围都可以咧，就系见得到呢啲嘅叫做喺海边嘅棚屋。嗱，佢哋咧就可以坚持住啊，喺棚屋嗰度居住。虽然咧内部嘅装修啊，其实都已经系变得相当之现代化，但系仍然咧就保留住咧就系棚屋啊喺海边嘅景色。啊，对于咧唔少嘅游客，其实甚至乎香港人咧都会觉得，哇，能够喺呢一个嘅海上边咧起屋咧，实在系一件咧相当之厉害嘅事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会喜欢咧就系去到棚屋嗰度咧就系欣赏一下呢一类景色。更加就可以话吸引到好多人啦，咁啊去到大澳嘅其中一个原因，咁当然啦，而家大澳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譬如系历史嘅博物馆啊，都可以咧俾大家咧一齐浏览一下咧就大澳嘅历史噶。大澳都系我哋自己嘅一啲嘅传统仪式噶，咁啊由居民去到保留同埋流传，更加咧就因为呢啲嘅仪式吸引咗唔少啊对历史文化好奇嘅游客一齐咧去到大澳嗰度咧旅游同埋观赏，例如咧端午节咧就有龙舟游涌、神诞嘅神功戏啊，同埋抢花炮呢一类型嘅传统仪式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非常之新鲜嘅。其实除咗咧对于外地嘅游客，咁啊系比较上系难睇到之外啦，咁啊香港人咧其实都唔系个个咧就睇得到咧就系大澳呢啲，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远啊，成日觉得电视咧就睇得多啦。但系其实咧，我哋有阵时都应该自己亲身咧去到感受一下， 咁就一下咧就係大澳呢一種咁嘅傳統嘅叫做文化節慶噶。大澳亦都可以咧就係坐遊覽船啊出海啊望一望呢個中華白海豚噶噃。喺嗰度咧都充滿住好多啦海味嘅乾貨啊。多年來咧，都係一直咧就係喺嗰度擺檔啊，售賣佢哋呢一類型嘅乾貨嘅。咁啊，當然啦，作為遊客嘅話，都可以咧去嗰度選購自己嘅一啲嘅叫做手信啦。嗱，呢個前往大澳漁村嘅方式咧，就可以由呢一個嘅東涌昂坪嗰度咧就前往嘅。亦都可以咧就選擇譬如巴士啦，係咪都一樣咧係去得到噶？嗱，大澳橋咧，大涌橋咧就係大澳嘅地標之一嚟噶。咁啊，亦都咧就喺20年之前咧就落成啦。而家好多人咧經過大澳嘅時候咧，都會喺呢條橋嗰度影一影相噶噃。啊，從前啊，大涌橋仲未建成嘅時間啊，要來往兩岸咧，鬥兩岸啦，必須咧就要乘搭由當地居民經營嘅一個叫做橫水渡，即係三板船仔啦。但而家遊客去到大澳咧，就必定會到訪呢一個嘅叫做大涌橋啦。除了因为它可爱的蓝色之外呢，这个外观更加因为站在桥上面能够呢就可以看得到整条渔村水上棚谷的一个最佳的位置来的。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去那里望一望啊。好啦，小店亦都咧就售卖咗好多，譬如头先讲过嘅干货啦，更加咧就有好多咧就嚟自大澳方面嘅传统手工艺，呢啲咧都系几好，大家可以去望一望噶。啊，干货仲有啲，譬如系咸鱼啊，咁啊大澳咸鱼都出名啊，系咪？有机会嘅时候咧，大家不妨啊去一去啦。不过咧就注意人太多都系唔好啦吓。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独特嘅成长嘅地方。每个地方都会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连结，好多嘅故事放喺入边。属于你自己成长嘅地方，又会系边一度呢？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镜头少年神情都浸透，多相亲更有事像自由，陪我去走，自昨日当千秋，到那积雪渐下，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分手，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呢首歌曲嚟自容祖儿《小天使》。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周末嘅时间咧，喺呢一个嘅叫做4月25、26号两日啦，大家都可以咧考虑一下。始终咧而家都叫做樱花季节，不过大家就冇乜机会咧可以去到外地嗰度咧就观赏樱花啦。咁啊，但系咧，大家都可以留喺香港抗疫嘅时候啊，都可以咧去附近有啲嘅地方咧啊，可以啱呢个樱花迷嘅、哦。就是讲紧啊，位于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北角汇啊，有一个咧地下嘅海滨长廊，咁啊位于咧就是香港北角渣华道123号，费用系全面嘅。嗰啲几日咧就有少少雨粉啊吓，唔知道你会觉得靓啲啊，定还是啊扫兴啦？佢哋有一个咧樱花祭啊，利用咧就系临海嘅地理优势，咁啊以东京嘅公园啦、樱花祭为蓝本。咁啊喺呢一个嘅商场嘅地下啊，户外嘅海滨公园咧，筑起咗咧就香港首个商场户外嘅仿真樱花园林。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去嗰度咧就欣赏一下红粉飞飞、浪漫甜蜜嘅感觉嘅。咁啊，唔知道吸唔吸引到你去嗰度望一望啦吓。 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 一首歌曲赵学而每隔两秒， 会唔会每隔两秒就谂起星期六日可以去边一度玩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文凭试今日开考，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署方会密切留意路面情况，有需要时会加强公共交通服务。何君衡话，运输署已经协调各巴士公司恢复行驶34条巴士经过学校的路线，会因应乘客量加强64条巴士路线。港铁和轻铁亦都会按照实际乘客需求加密班次。他又呼吁考生预先了解公共交通工具的路线和班次，提早出门预留足够时间。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至今大约三个月，面对外界批评政府应对太慢，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专访时说，政府应变上并非慢了，而是慢了告知他人政府已经进行的工作。他说，当局一方面要尽快应对，另一方面亦要被公众知道，公布措施的时候又未必需要将全部计划讲出来。他说，这段时间在传讯工作上未必做得好，承认有改善空间。对于问责团队有变动，陈肇始相信政府换班不会影响抗疫，因为大家一直齐心，各有自己岗位，相信新班子都会同心抗疫。警方拘捕一名29岁本地男子，涉嫌讹称是银行职员，骗取6名受害人一共约23万元，他涉嫌串谋诈骗正被扣查。警方说，该名男子以推销电话向受害人讹称是银行职员，推销低息贷款以进行投资，并相约受害人到旺角亚街老街一个商场的办公室，要求受害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住址、薪金证明，以及以支票或转账交出一笔作为开设投资户口的行政费用，并讹称日后会发还费用。受害人之后未能够联络对方，怀疑受骗，于是报警。警方正是调查案件，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提醒市民接到来历不明的推销电话，一定要核实对方身份，以免堕入骗案。美国纽约州过去24小时新增438宗死亡病例，数字连续几日下跌，显示疫情开始缓和。纽约市的确诊人数超过138,000人。州长葛姆对这个数字仍然未敢满意，表示希望死亡人数、新增个案和入院数字能够更快速地减少。他又透露，今个星期开始对州内居民进行的抽样病毒抗体测试，初步结果显示 13.9% 的纽约州居民体内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推算纽约州可能多达270万人感染病毒，但强调结果仍然有待确认。美国全国至今超过84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副总统彭斯乐观预期新型肺炎疫情在暑假会差不多成为历史。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咁啊，继续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喺今日啊直播室入边啦，同大家一齐都已经系努力当中噶啦，咁啊系有嚟自二台嘅白权浩，咁希望大家无论系今日使唔使考试嘅DSE 考生都好啦，都要咧就系继续加油啊，继续咧就系努力，每一日咧就迎接我哋嘅挑战啦。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系中学文凭试啦，啊开考啦，第一科咧就系视觉艺术，咁啊，寻日啊教育局局长啦杨润雄啊，亦都咧喺呢一个嘅叫做专栏嗰度撰文啦，指出啊咁啊考试咧就没有紧密嘅社交接触，系一项咧低风险嘅静态活动，啊市场入边亦都咧已经加强咗清洁，并且加强埋防疫措施，包括咧就系座位与座位之间距离已经尽量啊加阔至到1.8米啦。相信咧喺大家配合之下咧，咁啊文凭试可以喺相当安全嘅情况之下进行噶。不过咧，佢提醒考生出门之前咧，自己都应该咧就量度一下体温，同时带备咧就新旧两张嘅准考证、身份证明文件、健康申报表，仲有咧就系口罩。遇到咧而家天气就可能系飘忽啲啊，出边可能有几阵雨啦。口罩咧不妨可以嘅话带多一两个，自己借俾人又好。自己用又好，借俾人都好啦。有阵时真系湿咗咧，其实就冇用噶啦嘛。个口罩系咪？今年的而且确咧系 K 区嘅一年啊。佢话到啦，喺成长中经历磨练嘅咁多位嘅考生啊，一定会喺漫长嘅人生入边变得更强，有更美好嘅明天。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尽量放松心情，亦都系尽情发挥。第一科咧就系视觉艺术啦，有3000多个嘅同学咧去到应考噶，而涉及大概咧就50000名嘅考生嘅4个核心科目啊，亦都会喺下个星期一展开啦。今届文凭试总共咧有超过50000名嘅考生，同埋21000名嘅考务人员啦，仲有咧就系大概咧有接近400个嘅市场嘅。考生同埋考务人员嘅健康咧，亦都系教育局嘅首要嘅考虑，所以佢哋会全力咧加强每一个市场嘅防疫措施，样样嘢咧都要做得好，做得妥善啦吓。希望咧咁多位嘅考生今日咧真系开始啦，可以尽情发挥。咁下个星期去到一啲主要科目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发挥得理想啊！早上一首歌曲啊，希望大家今日翻学去到考试嘅时候，唔需要好似冒险岛一样跳啊跳啊跳啊，系可以安然去得到。 画面最初经历下最跌堕，愉快的也经过。我相信所有各有因果，这身设定角色。注入意识，在这身烟花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和。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一月每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心上一课， 送你呐喊声。It'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 早上嘅6:42，今日朝头早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职场后花园入边啦，花艺师安安亦都会喺度。我到底今日有啲乜嘢嘅植物啊？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咧，一齐揾安安出嚟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职场 KOL 嘅时候，哇！我哋嘅后花园洋溢住一片好浪漫，而且又冇错系亲情嘅感觉啊！你好啊，翻译师安安你好啊！ 早晨 啊！今日咧，哇！我哋发过呢一个嘅，我哋晨光后花园咧，全部都系变晒做一只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嘅歌曲嘅， 系啊， 系啊，全部都系康乃馨、哦。今日你系咪谂住介绍呢个康乃馨先？ 系啊，今日介绍康乃馨，但系大家听下，咦，康乃馨即刻谂到。好老土啊，系咪即系成日见到内地嗰啲康乃馨以前嘅印象中，哎呀系我哋最容易认识嘅花啦。一讲咧，其实我哋唔需要形容，我谂冇不听众唔知道即系康乃馨系点样啩。 大概都会知道咩样嘅。 你知唔知点样？我哋点形容啊？就一嚿。就是我以西哥食整的，你有冇整啊？ 我冇整过、哦， 可能我那个年代有整，冇留嗰个年代应该同你差不多。 系咯，应该差不多。 用纸巾嚟整康乃馨啊嘛，唔知啊，唔系你男仔可能冇理由啊，我都是男女的小学啊。用纸巾嚟整康乃馨啊，其实就好似纸巾的 texture 咁。咁当即系折咗出嚟，折埋，跟住剪就变成一个好似康乃馨咁样。 咦， 我点形容？ 我又冇做过你用嗰个纸去做康乃馨，但系咧。本身康乃馨咧望上去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个感觉嗰啲花瓣好轻啊，同埋嗰个系啦，那个花瓣个头咧都系粒粒突突咁，形成咗咧就系好似有啲波浪嘅花咁样啦。 喂，其实比玫瑰咧仲容易啲玩你爱我，你唔爱我，你爱我，你唔爱我，即系嗰个花瓣仲容易搣嘅，话俾你听。 咦，咁你嘅意思即系话一路搣嘅时候就喺度话妈妈锡唔锡我，妈妈唔锡我，妈妈锡我，妈妈唔锡我，呢个康乃馨嘅玩法就系咁。 可以啊，喂，其实康乃馨咧，今年嘅母亲节不一样嘅母亲节啦。虽然啊，疫情咧，其实好似好咗咁样啦，即系每日嘅确诊个案又少咗啦。 咁样啦， 系啦，咁但系咧，你有冇计过？即系我哋嗰十四日嗰个限聚令，其实我哋母亲节系五月几多号啊？ 5月10号啊。 系，我唔知计下系咪到时都可能比较难聚餐一啲，又或者大家都想唔好太多人聚餐啦。咁、但系你喺聚餐之前，其实而家谂定下，除咗同妈咪食翻餐之外，其实可能咧送下花俾佢都 OK 嘅。 系， 可能今年大家特别重视嗰朵花，可能冇办法一齐食饭啦，可能我送花俾你啦，咁佢喺屋企送花俾佢啦，咁、反而都可以即系可以其中表达心意嘅方式啦。咁大家成日谂下，康乃馨会唔会成日谂起鲜红色？ 色啊，土老土啊，太 sharp 啊咁。咁而家咧，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变种、变化咗嘅。 康乃馨都有唔同嘅品种啊，而家。 哇，好多种。 系染定系点噶？我见你即系俾我嗰啲相咧，康乃馨有好多唔同颜色喎。 其实喺英国嘅17世纪开始记载，已经有800多种康乃馨。 唔系啊嘛，有咁多嘅咩？ 冇錯，其實康乃馨我諗我哋講過兩年嘅啦，每一次母親節我哋都會輕輕咁樣有講到，但係咧你發覺即係時代真係唔同。今年嘅康乃馨咧特別咧係好似咧係我哋叫做 Macaron 啊、馬卡龍嗰種粉紅啊、粉紫啊，好淡啊，得嚟又好靚 pastel colour， 即係點講咧？即係淡色嘅，好似嗰啲叫做Melody 啊、Little Twin Star 嗰種粉色。 我又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即係我哋呢啲日系少少嘅人咧，會唔會形容就係、是？樱花色的康乃馨， 系咯系咯，淡粉红啊， 系 咯，大家口罩都要唔同颜色。而家呢个康乃馨都唔同颜色咯，大家都要想转变，有粉紫啊，因为呢啲都系染翻嚟嘅。 我染翻嚟嘅。 系啦，咁变咗大家印象中就康乃馨好似都系嗰种啦，好 sharp 嘅橙，好 sharp 嘅黄啊，用老土嚟用啦，母爱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嘅，而家你已经好流行喺韩国里边咧，其实唔系母亲节嘅时候都会用到噶啦。只要有染色呢一个技巧，同埋佢。染出嚟咧就唔系话好 sharp 嘅，已经系 tone 到咧可以系粉色啊，嗰啲淡色啊，嗰啲咁样。 系嗱，如果真系叫做染色嘅呢啲康乃馨咧，其实嗱有几个问题嘅。第一，佢会唔会好容易甩色啊？咁同埋，如果佢真系佢系染色啦，但系佢系真嘅康乃馨嚟噶嘛？咁会唔会系淋水啊？各方面我哋需要特别嘅地方照料下咧？ 其實染色有兩種啦，咁咧其實如果真係比較貴嗰啲咧，其實係佢唔會甩色嘅。點解咧？因為佢就係根喺嗰個花莖嗰度咧，係已經係喺個身體裏面發出嚟，即係花瓣發出嚟，唔係喺面度噴啊或者染啊，唔係嗰種。就不相瞞啦，有啲平啲嗰啲咧，而家唔止係康乃馨，好多花都可以噴色，例如玫瑰啊或者菊花啊、小菊啊嗰啲咧，嗰啲你真係咧你。整完之後掂完咧，成隻手都係顏色嘅， 哎呀， 就會係咁。 我就係唔想咁樣咯。 我哋今次介紹嗰種咧，就其實就唔會係咁樣噶啦。即係兩種方法，一種咧因為噴嘅顏色咧就係粉色嘅，所以甩出嚟都唔係好覺。另外一種咧就係、是。我哋咁多年以嚟都系用嘅方法，就系、是、用嗰个花茎咧，你本身系有一盎上用染料嚟到染，经过花茎一路上到花瓣咁样嘅染色，之后系两种方法，呢、這个更加系唔会甩色嘅，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同埋咧，其实你都唔会即系甩色嘅意思咧，其实你掂个花瓣先甩色咯。其实你买花翻嚟都唔会不停咁样掂个花瓣，其实都唔会即系个花头，其实你都唔会甩色嘅。 哦、如果可以放心，如果真的淋水，那我需不需要又避开花瓣的？ 但从来呢康乃馨都是不可以淋花瓣的，是比较远的。其实你淋呢，有两种的，康乃馨可以种的、其实在花开你买到盆栽回来的、另外一种就是切花，大家好像一枝枝这样有一堆堆在这个花开都买的，可能用纸包住、或者用那些、胶袋封住、这样那些你自己买回来就可以、即係自己做一啲手作，咁捉佢俾媽咪啦，或者自己揾個花樽裝起佢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你自己訂花啦，咁同花藝師講明我要呢種啦。另外一個咧就可以種啦。咁全部呢幾種咧都係有一樣嘢，就係、唔可以淋得太多水，同埋花瓣係唔可以淋水。係，你應該你以前有講過，可能好耐冇講呢種花啦。我哋話你話嗰啲花樽裏邊一掟一擺呢個康乃馨咧，嗰、那個花樽咧就會有散啊，滑曬，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我記得，係啊係啊， 呢花莖係好滑噶。 嚇！即係連埋嗰個白色嘅花樽咧，你一摸落去都發覺，哇！隻手好似摸到一層，係黏好似黏黏物咁樣嗰啲咧，唔知點咁樣。 所以嗱，兩樣嘢啦，一樣嘢就係用一個你大概有成幾個月都冇提嘅一種你好中意嘅人生裏面你好中意嘅神仙水啦，花嘅，咁放落花樽度，可以放落花樽度，即係個花樽一定要消毒咗先，跟住就用呢、這個你嗰啲叫做保鮮劑、保鮮液，咁加水，跟住同埋咧康乃馨係唔可以擺太多水嘅，如果唔係個花莖咧，其實你接觸到水嘅地方咧，佢嗰啲花莖都會滑散散。 咁就會成個花樽都會滑潺潺啦，跟住。 所以你其實係啊，同埋所以咧，你個花莖咧，其實一滑咧，你都係有細菌，你就要剪噶啦。所以咧，如果你諗下啦，小白，如果你嗰支康乃馨擺落花樽度，你裝到半個花樽咁多水，咁你 那個花徑咪好長，都會壞散散咯。 嗯， 咁你咪要剪咯。嗰日擺三日嘅時候，咪得翻一隻手食指咁短咯。咁、所以咧，其實水喺地擺得好少好少 ，minimal 最少，即係你淨係。可能兩 cm 嘅水已經夠了 啊，咁就唔使話要耗嘅，水啊足夠咧就已經好好嘅。 水已經，湯亞興一定唔可以咁多水，同埋咧你一見到佢每日都要剪腳咯。 嗯，每一日都要剪腳啊。好啦，嗱今日有唔同嘅康乃馨啦，頭先都話過有好多唔同顏色，嗰啲咧就粉粉地嘅，好靚嘅。咁有冇話如果真係就準備呢一個嘅叫做母親節啦，咁我應該幾時先至正式係入貨好啊？定還是係我用邊一隻顏色咧？咁啲聽。仲应该点样选择好呢？ 康乃馨系超襟摆嘅，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嚟都。 咁而家买都得噶咯？ 而家买绝对得。咁你而家买咧，唔使买开晒嗰啲噶嘛？咁你可以买啲未开噶嘛？咁未开嗰啲，其实等到两个礼拜之后慢慢开咧，开得好慢嘅。但开咗之后咧，佢都仍然系即系打不死。开完佢妈咪咁，好佢好坚强，就可以摆成几个礼拜仲喺度。你其他嘅花都已经。借晒啦，佢仲好靓咁摆喺度。 妈妈就咁强大啦。 其实你而家已经可以买嘅，点解咧？咁你就慢慢等自然开啦。你买啲即系见到个冧比较冧有花冧嘅，但系啲花系得好比较少啲噶啦。 嗯， 咁你可以等啦，养水养住佢啦。 嗯， 或者你如果你迟啲先买嘅咧，咁你买啲已经开咗，就算开咗嗰啲咧，你都可以摆得好耐嘅。又或者你会觉得哇开得太慢啦，买个冧。差不多到五月母親節嗰個禮拜都未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幫幫手嘅，就係、是、咧可以用嘅食指咧兩隻手指咧托住個花頭，跟住咧我以前講過咧就係、是、用四隻手指咧喺個面度摁一摁佢咧，其實個花可以幫佢開花嘅。 哦，係噶。 撳一撳個花頭，係啦，將住佢，咁其實啲花你可以用手掹大少少個花瓣，係可以幫佢開嘅。因為本身如果大家知道康乃馨未開之前咧，佢樹埋一。住埋一住噶嘛，慢慢开嘅时候咧，先好似一个即系太阳咁样四散噶嘛，咁你就可以帮帮佢啦。 哦，哇，有啲咁样嘅秘诀噶喎，原来 系啦，康乃馨有呢样嘢可以帮佢开花嘅。咁、你玫瑰当然冇呢个方法啦，散晒啦。 有冇话啲咩颜色嘅最啱啊？你哋觉得？ 知你中意咁啊，你梗系要粉红色啦，粉红色代表热母爱同埋女性嘅爱，系母爱啊嘛。 记得。 咁但系咧，你系啦，你发国内即系大家。成日見到嗰只康乃馨咧，嗰只粉紅色康乃馨咧，就係、是、太過可能你會覺得比較老土啲咁樣啦，即係太鮮啦。咁而家都有啲係染色嘅康乃馨就比較淡啲嘅。 咁啊，淺粉紅嘅康乃馨，大家就可以選擇一下。 一定要粉色嘅，粉紅咧就母愛啦。咁、白色咧就可愛純潔同埋尊敬嘅。咁、但係譬如黃色啊嗰啲就。鮮黃色嗰啲就唔好啦，我覺得有啲咧代表有決絕啊嗰啲咁樣，其實媽咪都可能都中意粉色噶啦，粉紅色噶啦，咁咪揀粉紅色啦。咁、但係有啲咧係已經染咗嘅，例如粉藍啊、粉紫啊、粉紅啊，咁嗰個藍又唔係好覺啊，即係唔係好覺，即係藍色嗰種藍咧。咁你拼埋一齊咧，其實雜色咧都好靚嘅。咁我啲相咧係會。俾阿小白咧擺上網。 好啊，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揀一個咧就係自己覺得啱媽媽嘅。花朵送俾媽媽當一番心意啦。而家唔可以聚餐，就用花朵去到咧就表達自己嘅心意，非常好。好啦，唔該曬安，拜拜。 拜拜。 既然咧啱啱同阿安安傾偈嘅時候唱咗呢隻歌一兩句，母親節未到。不過既然送康乃馨嘅，不妨送埋呢首嘅歌曲啊！無論係橋定還是係心意啊，歌曲都係唔怕舊，最緊要大家受。Beyond， 真的愛你。 無法可收拾的一對手，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縱使囉嗦，始終關注，不懂珍惜太內疚。沉醉于音阶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寂寞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请准我。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歌曲啊，嚟自 Beyond 嘅《真的爱你》。出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9%啊！吓，7点钟之前咧，可以揾多个中文歌曲龙虎榜俾大家听听先。转头啊，分头广播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有晨光第一线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终于轮到佢啦！ 沙嘅阿King独立发展之后，一直以 DJ King 嘅名义做唔同歌曲嘅 remix， 出席唔同嘅音乐活动。专注走 EDM 路线嘅佢，今次推出自己嘅单曲，亦都系以广东话 EDM 出发。左歌边个 DJ King， 填词梁柏坚，监制 Bird 744 DJ King。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DJ King， 进击的生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作吸食毒品用途，其余九人涉嫌喺赌博场所内赌博，其中一名32岁持双程证嘅女子，亦都涉嫌逾期居留。所有被捕人士正被扣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13部钓鱼机、15部游戏机、1部充值机、大约4000元赌款、少量毒品和冰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

系有乜分别咧？改咗个名 字，即系系用原子笔作答啊，原笔啊，定系点样啊？ 啲 written paper 咧，即系嗰啲叫做写要书写嗰啲卷啊，多数都系用原子笔，有规定咧，一定要系蓝啊、黑啊嗰啲啦，你唔好用红色答啦。 咁啊， 同埋有啲multiple choice 嗰啲选择题咧，就用原笔答咯。 哦， 佢都系用翻嗰啲过机咁样去 do 你啲答案嘅啫嘛。 所以嗰啲A、B、C、D 咧就要画得清楚啲。如果系嘅话， 系啦， 系啊，即系香港嗰啲叫做填 A、B、C、D 咧，就譬如我嗰条系 A 嘅， 系 我净系填个 A 嘅啫嘛。 嗯哼， 咁其实已经好快噶啦。如果你话系日本嗰啲试咧，如果大家有考过能力试咧， 系会点嘅咧？ 因为嗱嗰条咧。譬如 A 第一条啦，咁佢有两栏嘅，唔系两个栏柱啊，即系两有两行嘅。咁第一行咧就有写住 A B C D 啦，佢第二行都系 A B C D 喎。因为假如你第一个答案咧系 A 嘅，你要即刻攞支笔咧画咗个 A， 然后咧第二行嗰度咧，即系第一条嘅题目嗰度嘅第二栏嗰度咧，你就要将嗰个 B C D 都油黑埋佢。即系换言之嗱，有两行上下两行，上面嗰行咧就系写咗个 A， 下低个就 B C D 油黑佢咁样。我都好想知点解咁做， 佢系咪惊你佢人啫？ 系得闲啊，好忙，所以好忙啊。 喂，你讲起，因为咧以前咧，如果你早啲做完份卷冇嘢做咧，我真系会油黑多啲嗰、那个MC 嗰个格仔噶。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 慌死部机咧。睇唔清楚，系啊， 畫深色啲啊，填滿啲個格仔啊，咁呢個都係以前中意做嘅嘢嚟。 啱啊！喂，有冇啲咩特別嘅提示俾啲學生貼士啊？你以前教書嘛，唔好嘥。 其實咧，而家提都仲嚟得切嘅，因為好彩咧，今日 就開始讀書係嘛？ 唔係而家開始讀書已經太遲。不過我相信即係之前咁多時間俾大家咧喺奶屋企咧，就應該會爭取多咗温習嘅時間嘅。 嗯， 咁亦都希望大家即係今朝早咧考生即係八點半開考啦。而家應該就食個豐富嘅早餐。咁令自己醒神啲，咁啊，同埋咧，即系呼一吸，要吸一啖好深嘅呼吸啦，等自己咧，即系最佳嘅状态，最精神嘅，最清醒嘅，咁同埋最紧要放松咯。因为我时觉得咧，你考生咧就好紧张，成日惊住自己啲嘢唔识咧，就读到最冧尾一个即系最冧尾一个机会咧，都揽住晒啲书去读啊咁。咁但系有时咧，即系放松心情系好紧要噶。宁愿可能去到最后嘅时候咧，我以前系咁噶，望下天，望下地。 发梦发呆 系啦，即系俾自己唞一唞先，因为如果唔系咧，你个脑咧就会变咗咧，你温习嗰段时间嗰个车程啦，可能你会搭车嘅时候会晕车浪啦，咁然后去到嘅时候咧，可能对眼已经好攰啦，或者你嘅思考能力已经好攰啦，可唔可以唞一唞？到你真系要去作战入去市场嘅时候咧，你已经觉得个人攰嘅时候咧，咁就弊啦，应该俾自己插足电先嘅。咁同埋咧，其实琴日同今日咧，我都发现有啲考生咧去探下路嘅，咁点解会认得系考生咧？因为佢哋唔系好识用嗰啲收音机。咁你感觉到咧，可能因为佢哋下个星期就要做聆听嘅考试啦， 系啊系啊， 咁啊趁住呢两个早上咧就测试一啲交通流量，咁啊琴日同今日咧，系啊，琴日同今日咧，咁我两个唔同时段，嗱今日就早咗翻嚟啦，我就净系见到有人喺度扭紧收音机啫，喺啲快餐店嗰度，应该唔系好适用。咁跟住咧，另外琴日咧，我晏少少嘅钟数翻嚟啦，咁我就见到真系有人咧系特登拎住啲卷咧去自己温习嘅时候一路搭车，系声称系谂住去。熟悉个市场的路线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准备的。因为人有时在陌生的环境就特别紧张。如果你想令到自己考试作最佳状态可以少一点紧张，你不是去一次个市场感受一下那个氛围是怎样先。 度过呢真的争两样东西。好过你只是在个地图那里知道怎么去。 一定很多。因为你想想譬如有时很多时候你就看网上地图，你看不到行哪条小路入去，你又不知道学校的正门到底是不是就是在那条街啊，你好多时候净系睇住个学校个地址写住乜乜街咁样，但系你好多时候去到个学校咧，发觉咦，原来呢个后门嚟嘅，唔入得。 地图咧话俾你听系咁行，但可能有机会咧就系嗰个嘅学校附近咧有啲嘅道路工程，即系我哋成日听交通都话有啲道路工程嘛， 系啊， 佢嗰下无啦啦去作紧水管嘅咁， 系， 咁你都得个知字啊，系咪先？咁你唔会去到嘅时候，哇，我嚟考试先嚟作水管。又喺度谂埋晒唔知咩嘅，啲人通常都系咁噶啦。 同埋咧，仲有一个最紧要嘅提示就系，因为今年咧就系疫情啦，咁所以好多学校咧其实都安排咗一啲嘅措施咧去帮啲考生检疫嘅。咁啊，比以往咧要更加再提早多少少，因为譬如如果你门口咧要量体温，因为譬如我先生间学校就系啦，我先生就负责企喺门口量体温嗰个啦。 哦， 咁所以咧，佢都提大家，如果真系去到个考试市场啦，不妨早少少开始排队，因为你知啦，如果一个老师 司喺门口嘟咧，我谂都有排嘟嘅。咁、 嗯、 咧，所以你早少少咧，就唔好到时咧睇住个钟一分一秒咁过咧，自己好心急。 哦、我以为间间都系有嗰啲过机啊。即係好似機場嗰啲咧， 嗱，我唔知道到底佢係過機定還是點樣啦。咁但係咧，我相信 真係有排禁喎。 所以我估計咧，就即係可能大家要預鬆少少時間啦。同埋你亦都要諗埋如果就算真係有過機都好啦。咁、嗯、機件如果萬一有乜問題嘅時候，影響嘅都係你噶嘛。 喂，仲可以多樣嘢咧，即係探路嘅時候做埋啊！直头去嗰间学校望下佢哋嗰啲探热嗰啲机器 ，set 好未嘛 ？set 好未，同埋用边款啊？ 系啊， 知道佢系逐个逐个探嘅，你再早啲知道佢系过机嘅，咁啊都唔好预得太慢。 亦都要睇清楚系边啲门口，因为而家要检疫嘅关系啦。以前有啲学校我知道咧会开两个门口俾啲考生入去，因为谂住快啲啊嘛，即系等你快啲成班人入晒。而家就未必会啦， 而家唔得噶， 系啦，所以 咧点都得一个门口啫嘛。 系啦，所以大家就要睇清楚，你唔好谂住坐定粒六喺呢一边个门口，到时我惊你。企到九钟，点解我仲未入去？ 系喎、 哦，呢、这个都要留意咯。 啱啊啱啊，好啊，提咗大家好多嘢，希望大家今日考试事事顺利啊吓。 嗯。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即系要揾阿 Toby 出嚟倾下偈啊 ！Toby 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 ，Daddy。 系啊，咁啊，交通方面咧，特别系俾考生嘅一啲路线好似都恢复，咁啊，即系要靠你就详细啲讲下啦吓。 哦，系啦，咁咧今日系一啲巴士啊，嗰啲就会有多翻少少一啲路线开翻啦。咁但系咧，而家啲隧道嗰啲就仍然系正常嘅。咁唯一咧就有一个道路事故啊，喺将军澳道，咁就去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啊，咁就系将军澳道上翻将军澳啦，跟住翠屏南村就有道路事故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经过就留意啦，同埋预松啲时间咯。 嗯， 系啊，就系咁啦。 哦，冇啦，我仲谂住会讲好多添。 我哋要问下佢，因为佢应该年纪比较相近啊，距离个公开考试，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啲考生啊？ 嗱，因为咧，我其实都真系考咗三年，我三年前考嘅啫。 系啦，睇你个样咁细个。 啊，系啊，咁啊， 似上年考啊， 咁但系又冇乜特别，即系都系尽力咯，咁啊，然后放松嘅心情最重要，同埋咧，因为我今年咧，我个表妹啊就系今日考，佢考试艺，咁然后系啊，我都希望喺度祝福下佢啦，咁啊一切顺利啊，同埋就即系放松啲啦，加油咁啊，尽力就得咯。 哦，好啊，好啊，好啦，啊唔该晒 Toby 啦，好啦，拜拜， 拜拜。 系谷鬼气啊，叫佢俾啲 tips 啫，转头祝福自己表妹添。好，天气方面就揾阿 O 出嚟先。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各位光嘅听众。嗱，贴士我有嘅，不过先讲咗天气先。 好啊，好啊，好啊。 喂，今日天气都几冻下喎，你都咪话。 哦，咁第一个贴士要着衫啦，系着多件衫，唔系着衫，着够衫，唔系着衫。 系啊，着够衫，同埋着啲防水嘅衣物啦，因为即系嗰啲防水风褛啊，要出动啊，或者雨要出动。今日依家行咗出去户外，喺广播道嘅其中一个停车场嗰度啦，喺电台。哇，好都有啲毛毛雨咁样洒落去个头嗰度，即刻要笠翻顶帽咁样， 都几浪漫啊！ 即系系浪漫嘅，喂，再浪漫啲咧，个能见度啊超低啊吓，可能你见到嗰啲同学仔或者其他唔识嗰啲考生咧，本身已经戴咗口罩噶啦，跟住咧你觉得佢哇毛毛毛咁样，特别多靓女靓仔咁，韩式嘅效果，咁呢、這个令到大家放下松，搞下笑啫。 再加上企到咁远系嘛，因为大家要保持距离。 系啦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唔得，要喺呢个靓仔或者呢个靓女面前考好佢咁样，咁啊可能系一个向心嘅动力啊，令到咧。今日考試藝嘅同學仔啦，考得好啲。你試藝始終係浪漫啲啊，啲北風啊嗰啲 藝術啲啊嘛。 係啊，我唔識噶，不過我覺得係咁嘅。 試藝我都唔識。 係啊，喂，今日有一個小少少，我頭先聽阿小白同阿阿 Barbie 都講咗好多啦。其實 Barbie 都講得好詳細啊，果然係教育界嘅。 梗係啦，梗係啦， 盡量啦，盡量啦。 我哋廣播界請咗個精英過嚟。 係啊，請咗一位精英過嚟，再服務翻教育界咁樣，即係令到其他嘅學生都 頭先聽 Barbie 咁樣講咧，啊，你做得足咧都已經好好噶啦。咁、我自己人本啲嘅，即係成日都話喂戴個口罩要舒服啊。今日咧就將你屋企咧最舒服嗰個口罩攞出嚟戴啦。因為咧喺考試嘅過程之中咧，一旦咧你係除低個口罩咧，咁啊監考員咧有機會會扣你分嘅。係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大家考評局出咗嘅一個面目嚟㗎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都戴到一個比較舒服啲嘅口罩，唔使整嚟整去咁樣。即係一戴咧就考完成個份卷啦，一戴咧就考完成份卷二，跟住就輕鬆可以翻屋企唞下咁樣咯。咁因為呢陣時大家都知道啦，戴咗幾個月口罩，難免係覺得有陣時好辛苦啊，或者箍住個鼻，或者成日褪落去，即係喺個鼻梁嗰度褪落去下邊個鼻個窿嗰個位嗰個口罩。咁啊，千祈唔好俾呢一件事發生啦，都係一個温馨提示嚟啦。咁啊，希望考生們咧都注意翻啦。 好啦，大家留意住好啦，唔該曬阿 O 啊，咁啊出邊落雨又凍凍地啊，快啲翻翻入嚟啦嚇，咁啊唔好冷親啦。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再 call 下嚟啦嚇，唔該曬。好，咁啊出邊嘅詳盡天氣方面多云有几阵骤雨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噶。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去到大概21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噶。咁日间都系温暖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吓。今天早上都有晨光大学， 冇错啊，同大家讲下啲环保嘅专题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啊。 啊 ，Kate， 我知道早几日咧就系呢个 Earth Day， 即系世界地球日。 系啊，冇错啊，啱啱星期三嗰个就系你头先所讲嘅世界地球日啦。仲有咧，今年咧系第50周年啦，咁第一届系1970年。 其实点解会突然之间出现咗呢一个日子嘅咧？ 是啊，地球日的出現呢其實真的跟環保呢很有關係的。咁呢即係地球日背後梗係一個推手啦。咁呢個推手呢就係、大家都叫佢地球日之父嘅尼爾森。咁佢本身係一個美國人嚟嘅。佢呢由細到大呢就喺即係喺美國威斯康星州嗰邊度長大啦。咁佢呢住嗰個城鎮呢個名呢就叫 Clear Lake。咁中文嘅意思就係即係清澈乾淨嘅湖泊咁樣。咁佢由細到大咧，大自然咧都係佢遊樂場啦。咁佢好鍾意去佢家鄉大大小小嘅湖泊。咁但係咧，佢就即係慢慢長大啦，佢就喺生長喺一個即係美國個工業發展都好迅速嗰個年代。咁各種嘅污染慢慢破壞佢成長嘅地方啦，包括佢譬如好大片嘅白松林啊，俾大量砍砍伐啊。或者留下一啲即係破破爛爛嘅土地，又有火災，又有唔同嘅發展計劃咁樣，咁所以咧令到佢成長之後咧，即係大學畢業，佢都決心咧要從政，咁慢慢去發展佢嘅事業，成為呢個威斯康辛州嘅州長。咁然之後咧，佢再推出咗好多嘅環境保護啊，一啲嘅教育嘅政策咯。咁甚至咧進一步，佢咧做州長都唔夠。佢咧想成為呢一個參議員，咁將呢啲環保嘅議題咧同埋政策咧推到去國家嘅層次。咁不過咧，其實去到由佢嘅州去到華盛頓啦，即係進入呢個美國國家嘅層面去參與環保政策啦。咁佢都講話佢真係即係處處碰壁啊，因為咧佢發現去到美國國家嘅層次咧，其實好多時候佢推動一啲嘅環保嘅法案啦。咁都唔係好得到佢嘅同伴嘅支持啦，即係其他嘅議員嘅支持啦。咁譬如話佢想推一啲禁止使用對環境有害化學物嘅法案嘅，譬如話啲清潔劑入面成日有嗰啲化學物質啊，或者我哋嗰啲農藥啊，想禁止咗佢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都好似你咁樣禁嘅好多嘢都唔俾用㗎喎，會唔會阻礙咗一啲經濟發展啊咁樣？咁另外咧，佢又當其時咧，佢即係説即係力，即係佢竭力邀請嗰陣時嘅總統金乃迪咧，去佢嗰個州威斯康辛州咧，就做一個保育之旅。咁佢又其實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將環保啦、保育呢個議題咧，打入全美國人嘅心。咁啊，得個成行嘅。但係咧，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國家入邊有好多稅務嘅問題啊、冷戰嘅議題啊，咁大眾傳媒咧都好似唔係好關心呢一個總統嘅環保之類，咁就令到尼爾森咧其實都好沮喪啊！即係佢想有冇啲更加好嘅計仔咧咁樣，咁啊，即係佢願望啊成真啦！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就靈機一觸喎，佢突然之間諗到咧啲。 政客可能唔關注，但係佢身邊其實好多人都真係好對呢個環境議題好有心喎、 嗯。 尤其一啲學生啦、啊，一啲家庭啦、啊，所以咧佢就諗。他是一个议员来的嘛，就是一个国会的议员，那很有身份，他就决定即是我在全国的校园举行这个巡回演讲，既然我见到我身边关注的都是一些学生，一些年轻人，那他就真的这样做了，那就同埋哈佛的一个大学生丹尼斯，那就共同去策划了很多很多入到去不同的校园举办一些座谈会啦。咁亦都去联系好多唔同嘅草根嘅阶层，一齐去讨论一啲环境嘅议题。咁、最后咧，佢就当其时咧，即系去咗好多间学校啦。咁佢就希望策划一个一日，大家走到去街上边、去到同当地嘅地方政府市长，或者真系可以同国会讲，我关注我哋嘅地球噶。咁、就当其时佢叫边一日出嚟咧，其实就系1970年嘅4月22号。咁、当其时佢哋都未叫做呢个做地球日嘅，即系纯粹都一个大家一齐上街去到发表你哋关注地球嘅声音啦咁样。咁佢呢一个行动简直就系一石激起千重浪。我哋话嗰日4月20号嗰日咧，就系纽约啦、华盛顿啦、费城、芝加哥，好多美国唔同各地嘅城市嘅市民咧，都纷纷响应。他们没有一个特定的环保议题，但他们走出街讲他们一些漏油事件啊、废水啊、这些化学物质啊，或者一些荒野的保育政策、野生动物灭绝等等的议题，大家走出来去到讲我关注这些环境议题，夹夹埋埋当然有成2000万人走了上街为自己捍护的环境发声。是啦，咁自此之后即是哇，好多人都见到哇，2000万人啊，仲要系啲年轻嘅大学生，即系我哋未来嘅栋梁啦。咁、就令到大家都觉得喂，好一定我哋都要做，都政客都突然间好关注。咁、咧，自此喺70年代咧，美国陆陆续续通过咗好多个环保嘅法案啦，例如有一个洁净水法啦，有洁净空气法啦，譬如保护濒危物种啊，或者系有毒物质管制法等等，其实都系嗰一个年代嘅产物咯。 嗱，我知道咧喺美国就有咁多嘅一啲相应措施啦。香港咧间唔中都会有一啲环保团体或者一啲人士咧，都会向我哋政府反映一啲声音嘅。咁我自己记得咧，你哋绿色和平咧，每一年咧好似喺呢一个日子嘅左近咧，都会有啲活动嘅。咁今年又有冇咧吓？ 系啊，我哋其实每一年咧，我哋都会喺地球日4月22号附近咧，我哋会举办一啲嘅公众嘅活动嚟到去唤醒大家对唔同环保嘅议题嘅关心啦。 我旧年都有参加，我记得。 系啊，旧年咧我哋有一个走数嘅嘉年华咁样。咁今年咧因为呢个疫情影响啦，我哋就冇得搞一啲大型嘅公众活动。咁但系咧，我哋啱啱咧喺星期三，即系4月22号地球日嘅正日咧，我哋就举行咗一个网上放映会。咁、我哋邀请咗咧前天文台嘅副台长啊。顏聯武先生武哥啦，咁另外我哋仲有我哋本地年輕嘅，我哋叫做氣候行動者Lance 小朋友，即係佢每個星期五都會做一個鐘翻學校舉牌，叫啲人關注氣候變化。咁一齊去到睇一套係講緊中華白海豚，佢個身，即係佢住嘅地方點樣受我哋唔同嘅發展所破壞嘅一套紀錄片。咁、大家一齊睇呢套戲嘅時候，再分享一下佢哋對地球物種。受威胁甚至是滅絕的一些感觉，那我们同场都大概有成50位的参加者一起在网上面接出来，那就去到一起去听一起发表意见咯。 是啊，虽然过了这个放映会了，但是现在有没有得看回的呢？ 这个放映会呢就套纪录片其实就仲有得上网睇嘅，咁呢就有机会可以上我哋嘅网页度呢可以炒返嗰套纪录片出嚟㗎。 好啊，多谢晒 Kate 今朝早嘅推介吓，呢、这个呢都可以系疫情期间大家留喺屋企嘅一个好好嘅活动嚟㗎，可以了解多啲我哋嘅生态环境，自然知道我哋点样可以出多一分力爱护我哋嘅地球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下个星期再倾过啦，拜 拜。 Bye bye。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上的7:28啊，看看一些射击练习通告先。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系啊，小白啊，其实咧都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提示啦，可以咧俾一啲今年嘅 DSE 考生。 哦，仲有好嘢喎。 系啊，因为咧我就谂起咧，因为有好多考生咧喺屋企温书或者平时咧学校考试嘅时候咧，应该就唔会习惯戴住个口罩嘅。 系啊，屋企唔会戴嘛。 系啊，但系其实咧你都要谂下咧，当你喺一个写字嘅时候咧，你会耷低头啦。咁你个口罩会唔会譬如令到你嘅视力有影响咧？即系譬如可能一耷低头， 戴眼镜咁。 系啦，戴眼镜会有雾气啦。 个个变坤哥咁。 系啊，又或者系咧，其实一般人可能戴口罩咧，对于个呼吸咧，你都会唔系好适应嘅。咁我就建议大家真系可以咧，尽早喺屋企温习嘅时候咧，特别系如果你要做一啲嘅 pass paper 嘅试卷嘅时候咧，可以尝试戴住个口罩，俾自己适应一下呢一种咧低头写字啊，即系要应试嘅时候呢一种嘅感觉。咁令到你咧入到市场嘅时候咧，先至唔会话，哎呀，点解又要再调校过个口罩咧？点解成日阻住自己咧？个眼镜又起雾气咧？咁呢一啲咧就可以及早去準備好啦。 哦，同埋口罩我哋一定要戴啦，係咪先？任何時候都唔可以除低啦，特別考試期間。咁同埋即係考試嘅時候咧，嗰個局促嘅感覺可能都要盡快，即係自己諗辦法適應咗，都係一個關鍵。好，唔該曬 ，Barbi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文凭试今日开考，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署方会密切留意路面情况，有需要时会加强公共交通服务。何君衡话，运输署应协调各巴士公司恢复行驶34条巴士经过学校的路线，会因应乘客量加强64条巴士的路线，港铁和轻铁亦会按实际乘客需求加密班次。他又呼吁考生预先了解交通工具的路线和班次，提早出门，预留足够的时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说，政府实行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以来，市民大致合作，明白公众忍得很辛苦，但疫情未受控，而海外亦都持续有爆发，政府在策略上要有收有放，不能够见到确诊个案有回落，就立即将现有的限聚令等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完全放松，因为这个是不够稳阵。对于有报道指警方今年可能疫情为由不批准举办维园六四纪念晚会等的活动，陈肇始认为当局早在农历年期间已经取消多项的大型活动，学校都停课，如果将来有大型活动都要继续视乎疫情，否则可能会令早前的防疫工作功亏一篑。警方在北角英皇道、春秧街和湾仔石水渠街多个单位堵破6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年龄介乎29至58岁。被捕的其中2名负责人涉嫌经营赌博场所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其中一人同时涉嫌藏毒以及是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其余9人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当中1名32岁持伤情证女子亦都涉嫌逾期居留，所有被捕人士正被扣查。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道路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就系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啦，跟住翠屏南村嘅道路事故就已经处理好啦。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即刻咧谂住抢集啊，因为想同阿欧啊讲下呢个体育先。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喂，今日咧饱满啲，有三则嘅呢个体育嘅消息啦，可以带俾大家。第一则咧就迎来呢个球迷嘅开心事啦，就系、是。最大機會啊！四大聯賽咧就德甲啊，五月九號咧就有機會重燃戰火啦。 哦、 因為咧之前大家睇呢個電視機咧都係繼續有波播嘅，咁啊播緊咩波咧？就係嗰啲經典嘅球賽啊，即係可能1984世界盃啊，法國對巴西啊咁樣，跟住阿根廷對尼日利亞咁樣，不斷咧就播住啲舊嘅球賽，咁經典咧。是好睇嘅、 嗯、 但是经典呢又需唔需要一睇再睇再睇再睇再睇再睇呢，咁估计呢真係难啲去指嗰个波人啊或者个心人啊，就係、是、啲球迷们啦、啊、所以呢德甲方面啦、啊就决定啊咁啊5月9号重开，不过呢能否呢如愿咁样复赛呢，最终嘅决定呢都要啊等返呢各个州份啦、啊、同埋呢德国嘅政府批准先可以嘅，咁啊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下先啦。咁啊，呢、這个德国足球啊职业联盟咧 DFL 咧，咁啊就总共有36支德甲嘅队伍啦，同埋咧德乙嘅队伍咧就召开呢个视像嘅会议咁样啊。佢哋嘅行政总裁咧斯菲特啊就表示咧德甲咧已经 get ready 啦，已经准备好啦，重新启动啦吓。不论是5月9号啊定还是后多几日嘅日子啦，但佢哋嘅决定权咧都最大嘅决定权就喺政府嗰度嘅。嗱，佢哋都有好多严正嘅声明嘅，就係为咗確保咧重启之后咧各个职份嘅球员咧都嘅健康安全问题咧 ,DFL 咧已经表示已经有一个长达50页纸嘅指引啦、 嗯 啊。当中包括咧卫生啦，同埋咧最大机会係闭门作赛嘅，同埋就算啦有球迷可以入场或者咧工作人员入场咧，最多连埋工作人员咧成場德甲咧都係得322人嘅啫，咁啊喺個容納到40,000人嘅球場入面咧，322人咧，如果唔係聚埋一間房嘅話咧，理論上係安全嘅。嗱，呢322人包括咩咧？就係、是除咗參賽嘅球員啦、後備嘅球員啦、教練嘅團隊啦、球證啦、醫療人員啦、球童啦，同埋咧啲技術人員啦，以至咧坐喺房嗰度睇住 VAR 嘅一啲工作人員啦嚇，咁 已經係大概300人到啦。咁希望即係德甲方面可以重賽啦，好老實啦。即係小白，唔知你覺唔覺得近即係？即係几个月咧冇波睇咧， 真係有一種好辛苦嘅感覺。 係啊，即係有得睇波咧，同淨係遊戲機嗰啲足球咧係不一樣。喂，不過歐啊，頭先咧你咪話到可能即係啲工作人員加埋咧就300多人嘅。 係。 咁啊得意，因為歐洲足協咧就計劃喺8月咧就重開呢個歐聯同埋歐霸啦。咁啊，但係咧佢哋就話到啦，由於啊。真係好唔想有咁多工作人員喺個球場嗰度咧，佢哋為咗減低呢個人數啊，今年啊有機會咧會將呢個 VAR 咧剔走佢， 係 啦，因為嗱控制房即係我哋嗰啲 control panel 嗰啲控制室入邊咧，其實就啲 VAR 儀器擠曬入邊啦，嗰啲電視啊、熒幕啊，咁又有個球證喺度啊，咁但係咧由於上嗰間房咧係更加乾淨嘅關係咧，所以有機會咧係將呢個 VAR 咧係拎走佢，即係話如果你今年嗰啲波咧係咪過咗8界啊？有冇犯手球啊嗰啲咧？就真係好靠咧，在場嗰個嘅球證自己用隻眼睇啦。 系啦，咁啊，小白头先讲嗰个视像裁判团，你可能会话喂多咗4个人啫嘛，喺间房入边有啲咩问题啊？其实就唔止4个人啊，因为咧操作 VAR 入边咧系牵涉一个40多人嘅团队啊，所以咧阿小白讲得啱啊，如果 cut 咗个 VAR 嘅话咧，就我可以减少一啲咧人员嘅聚集啦，咁都系明白嘅。不过有阵时都几反智啊，你 VAR 咧就系想帮助或者协助球赛啊，喺人脚唔齐嘅时候 ，VAR 个发挥嘅作用理论。上会更多啊！点不知咧？依家竟然系废除一啲科技嘅嘢，嗱，常言道科技帮助人去解决问题啊！咁但系咧，依家一遇上问题咧，一要解决嘅咧就唔系问题，一要解决就系科技， 系还原基本步啊！ 先抌走个科技， 睇下啲球员会唔会趁机会咧，就觉得系欺骗球证系一个机会啊！ 咁啊，有人知啊？根据马拉多纳讲咧。欺骗球证都是一种艺术嚟嘅， 系啊， 唔知系咪一种视觉嘅艺术啦。 大智慧都讲啦，欺骗球证啊，系一种乐趣啊。 系啊，咁样啊吓。咁啊，主要角度睇 NBA 方面咧 ，NBA 都酝酿紧咧，复季啦。咁始终入边嘅叫做球员嘅收入咧都好影响嘅。咁啊，近日咧，身为 NBA 球员嘅工会主席基斯保罗 Chris Paul 接受咧。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啦，聯盟咧如果想重新去啟動嘅話咧，必須起碼咧有3至4个星期嘅緩衝期啊，俾球員咧去 pick up 翻個狀態，唔可能咧。只係得2个礼拜或者更短嘅時間之內咧，去通知球員嘅。嗱，雖然咧球季啊重開無期啦，但係咧聯盟依然咧積極尋找一個重新去繼續賽事嘅可能性咁樣。咁啊，作為球員工會嘅主席咧 ，CP3 咧近日又開腔表示啦，聯盟咧如果想重開賽季咧，咁啊真係要俾啲球員去操一操先啦，因為其實咧好多球員咧喺屋企咧，佢冇器械去操啊，而且咧你唔能夠講話，喂唔係、你哋依家個個都話。work out from home 嘅啦，唔係喺屋企做下深蹲，做下掌上壓，做下嗰啲整條繩嗰啲 TRX 喺屋企個門口嗰度就可以做到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咧咩？係嘅，嗰、那個高強度咧係應用喺咧我同小白呢啲普通人嗰度嘅，但係咧就唔係應用喺咧。再超級高強度嘅 NBA 球員嗰度， 係老實講啊，嗰啲高強度啊，就算我同你都未必做到啦。你叫我屋企整條咁嘅繩掛喺天花板嗰度，真係俾人鬧啊！ 係啊，可能真係啊。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呢啲運動對於 NBA 嘅球員真係小巫見大巫啦，係咪先？人哋即係下下都要入樽坐樽噶嘛。 係啊， 我哋即係可能投籃投50球，好似櫻木花道咁樣，投到第51球已經手軟腳軟啦。咁 NBA 嘅球員絕對唔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赛会啦，以至球员工会咧，都可以有机会咧达成一个好啲嘅方案啦，令到咧球迷们咧，尤其是篮球迷咧，可以睇到佢哋咧有多啲嘅献技啦，或者其实 NBA 都又系卧波卧好耐啦，有啲叫做球迷咧就自己。自發一啲片咧，就即係自己喺度學啲 NBA 球員入波嗰啲動作啊，譬如大胡子下登入完波之後喺度搞下隻手啊，跟住有啲會親吻個籃球啊等等呢啲咁嘅動作啦、啊。咁但係都係止癢同埋止咳嘅啫。 親吻籃球最近就唔好做住啦。 係啦，呢啲都唔好做啦。係啦，咁啊，始終衞生係最要緊啦。咁希望早日有翻波睇啦，無論係德甲以至頭先剛啱講嘅 NBA 啦。咁啊，網球迷都希望有波睇噶。不过呢瑞士天王的费达拿呢近日就在社交网站呢 Twitter 嗰度表示希望将国际男子网球联会和女子网球协会即是 ATP 同埋 WTA 咧兩大嘅網球嘅機構咧就合併，俾男仔同埋女仔嘅網球咧嘅排名機制咧個系統可以統一一啲。咁啊，可能我哋咧作為呢啲凡夫俗子同埋網球呢家嘢咧，都係睇下唔睇下，都係睇嗰啲大滿貫賽事啦。啊，原來咧男子網球咧同埋女子網球咧嗰、那個叫做排名嘅機制同埋系統咧係唔統一嘅，多年來都咁。雖然我哋都會聽到啊，好多唔同嘅新聞話，喂，莎蓮娜咧依家已經係世界排名第一，原來佢嗰個排名第一個計分方法咧，同埋咧贏嘅場次咧，同男仔嗰邊咧係有少少出入嘅咁啊。但係對於費達拿嘅建議咧，一眾網壇嘅球星咧就持不同嘅睇法啦。嗱，前一姐咧，羅馬尼亞嘅哈雷普咧就表示係支持嘅，並且咧指出咧費達拿咧已經唔係咧第一個提出呢個建議嘅人嚟㗎啦，咁啊希望早日可以實行啦。不過咧，澳洲嘅網球手咧基傑奧斯咧似乎咧就相當反對合併呢一件事啊！佢率先喺咧費達拿嘅 Twitter 留言同埋回應，指出合併嘅想法咧，其實就係得費達拿一個想噶咋，根本冇人想合併啊！你知唔知道？你有冇徵詢過ATP 嘅大多数球迷嘅意见咧，我哋同埋 WTA 合拼嘅话咧，对我哋有啲咩好处啊？咁样全部都系问号、问号、问号。 即系怪佢乱讲嘢。 系咁样，究竟啊呢一件事系我哋作为网球嘅观赏者，以至系花生友嘅一个场内以至场外嘅一个话题啊？定还是真系会发生咧？定还是发生咗呢件事对网球员嘅收入啊，以至对网球员嘅比赛心情啊，系一件好事定坏事咧？就真系要等呢件事件继续发酵咧，我哋先可以跟进更多啦。 系啊，欧海，我哋可以睇埋啲电竞嘅比赛嘅消息啊，吓吓。咁啊喺呢个英超嘅电竞嗰度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新嘅进展。咁啊嚟紧啊将会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八强嘅赛事啦。啊，八强都可以同大家讲下有啲乜嘢嘅球队咧就系跻身八强噶。咁啊其中啊利物浦咧，咁啊就会对住咧就系纽卡素嘅。纽卡素咧就系讲紧唔系俾人收购个之后嘅纽卡素啊。咁啊另外咧就系白礼顿咧就会对搬尼噶，狼队咧就会对石飞联，咁啊至于爱华顿咧就会对曼城嘅，咁啊呢个电竞比赛都系希望大家咧就喺呢个时候可以叫做有啲细艺啊望一望，都有咧唔同嘅比赛可以咧就系开心下啦。好啦，另外欧洲足协同55个嘅成员协会举行视像会议之后啊，仍然咧就呼吁各个嘅成员国尽快咧就系谂一个办法完成啊佢哋自己嘅顶级联赛同埋今季嘅赛事比赛，咁啊令到咧来季嘅欧洲赛事嘅参与资格咧就可以尽快咧就决定啦。不过会议同时强调，疫情之下应该系保证所有人士嘅健康为大前提噶。假如本地嘅聯賽咧係未能夠根據安排嘅話，踢埋餘下嘅賽事，可以考慮咧就係改變比賽嘅形式，確保歐洲賽嘅資格仍然可以用比賽嘅成績咧去到決定噶。咁當然啦，最壞嘅可能性就係需要咧就係腰斬佢哋當地嘅某一個地方嘅聯賽。咁如果情況真係發生啦，歐洲足協啊就將會要求相關嘅會員國咁啊根據2019至到2020年嘅國內比賽成績啊，咁啊選擇參加咧就係來季嘅歐洲賽球會噶。啊強調啊，作出決定嘅时间必须咧就基于客观、透明同埋不歧视嘅原则，否则啊欧洲足协咧就有权拒绝咧佢哋俾出嚟嘅一个参赛资格噶噃。好啦，另外啊，咁啊欧洲足协认为将原定明年举行嘅女子足球欧国杯推迟一年，咁啊喺2022年嘅7月6日至到31日进行噶，地点仍然系英格兰，咁啊已经选定咗咧就10个比赛嘅球场系不变噶。主席亦都话到，今日奥运啦已经咧就系延迟到明年夏天举行啦，将女足欧国杯推迟一年，可以确保咧就系赛事成为当年夏天嘅重要体坛盛事，应该咧系可以得到关注噶。咁啊对于各方啊都系咧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至于早前已经决定延迟一年嘅欧洲国家杯，仍然咧就会保留欧国杯2020嘅名称噶。咁以纪念欧国杯60周年啦，同时亦都令到大家咧都会咧就记得喺疫情底下，咁2020年系艰难嘅一年，以免咧就系因为改名甚至乎咧就造成大量嘅相关纪念品咧就浪费噶。好啦，头先咧都有提过东京奥运啦，咁唔少嘅医学专家咧，咁亦都就系不约而同就话到啦，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嘅疫情啊，对于明年东京奥运嘅威胁咧，其实仍然喺度噶。咁啊，更加话到啊，如果东京奥运喺2021年啊都冇办法去到举行嘅话啦，咁啊，有关嘅国际奥委会嘅元老级成员咧，亦都话到啦，啊，如果万一啊东京奥运喺2021年都举办唔到嘅话咧，就不会再延迟噶啦。到其时可能咧就真系会将个奥运咧就取消。咁当然啦，我哋希望嘅就系疫情快啲过去啦。作品系嚟自韩团 Monster X， 咁但系唱日语嘅作品啊 ，Wish on the Same Sky。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你哋好，我系黎同学。我知道今次嘅疫情对大家都带嚟咗好多嘅忧虑同埋担心，但我相信绝对系冇嘢撑唔过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正面嘅心态，唔可以俾今次嘅疫情打败。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你哋心仪嘅大学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 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Good Hey 由 RTHK Fox 拍片自唱，上载埋就可以参加香港电台嘅《我们在乎你》，狮子山下齐齐唱， 仲有机会喺港台电视播出添啊！嗱，到你唱啦 ，RTHK Fox 狮子山下齐齐唱。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狮子山下齐齐唱、哦，我哋一齐唱，我哋大家，跟住 send 去电视部嗰边啊。 哇，得唔得噶？ 我哋就唔好啦， 留翻啲机会俾大家啦。 系啦， 咁啊，今朝早咧讲下国际新视野咧，就系头先咧听完咧 Monster X 嗰只歌咧、 啊， 我都真系谂起，其实我谂咧外表出众嘅男生或者系女仔啦、 嗯， 真系特别容易惹起人嘅注意同喜爱喎。 系啊， 即系人都系现实嘅， 人好现实嘅。就算我以前男校咧、啊，即系附近有女校嘅，即系特别外貌出众嘅女同学隔离校嗰啲咧， 会点咧？ 我哋都知啊，你谂下， 唔系啩？ 系啊， 嗰啲消息系边度嚟噶？ 冇啊，学校入面自己传噶，行开行埋，喂，我 lunch time 嗰阵时见到隔离学校、啊。哇！嗰、那個女仔好得啊，咁樣。 咁但你都要見到嗰個女仔先知佢得唔得㗎？ 跟住咪成班人圍埋，再出嚟周圍揾。 我即等啊！我等佢嗰個鐘數出現，咁就知道佢嗱靚唔靚啦。 起碼知道佢喺邊間餐廳嗰度食過飯，咁啊估佢咧會再去咁樣咯。所以間餐廳啲生意額突然間好咗。 好多男同學突然之間就喺嗰度食飯， 突然多咗好多。喂，做咩呢間男校啲人去曬嗰度食飯嘅？ 嗱，所以話咧，如果有俊男或者美女咧，真係可以幫人谷到呢個銷量噶。你知咧，嗱，而家疫情期間咧，好多各行各業嘅生意都受到影響啦。咁啊，泰國嘅榴蓮業咧，亦都唔例外。咁、 啊、 你知咧，水果當造期咧，咁啊，梗係盛產噶啦。 係啊。 但係如果咧，佢生產咗個水果咧，因為其他國家嘅一啲出入口問題咧、啊，可能有限制咧。咁令到佢哋只能够喺当地嗰度咧就售卖，咪 滞销咯， 好大件事。你谂下本身要出口， 整雪糕啊，整雪糕啊，榴莲 都整咁多噶。你谂下出口嘅批量、 啊， 去到要全部喺翻自己本地度卖、 啊， 哇！咁即系你本身个产地嘅已经有销量噶啦，咁、 啊、 你再加埋本身要出口嗰啲，咁应该多过本地嘅销量啦。咁、 嗯、 其实真系一倍唔止噶咯。 系、啊， 咁有咩方法可以 做放题？ 你真系谂到好多桥段。喂，但系任何嘅桥段咧都唔够咧，头先我哋讲嘅呢啲靓仔靓女咧咁有用啦。 以关事，唔通系叫佢哋喺个荧幕前面食榴莲？ 我喺荧幕食咧，我谂就唔系好够啦。咁啊，真系咧安排咗。其实首先咧，本来就系有其中一个嘅榴莲店家咧，佢就安排咗咧两名嘅壮男啊。 嗯， 肌肉男士嚟嘅，咁、 嗯、 啊、真系要除咗佢嘅上衣吓，即系显露佢一身嘅肌肉。咁咧就话，其实自己嘅榴莲咧就同佢哋一样啊，都系咁饱满啦，都系结实啦，同埋咧内质柔软嘅。咁、 嗯、 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去到比喻自己嘅榴莲咧，就希望大家咧买家有信心就埋嚟睇埋嚟拣咁样啦。咁啊果然咧吸引咗好多当地嘅啲女士啊，特别系、 哦、 就过去围观之余咧， 呢啲 marketing 嚟嘅喎。 系啊，其实真系好有用咯，我觉得。咁点解会知道佢有用咧？ 听你咁讲，即系似乎你见到有啲男士壮男喺度买榴 莲。行开，如果俾咗我， 系咩？我仲谂住你会行过去添， 我唔会嘅。 点解唔行过去啊？ 有 咩 好尴尬咁？ 有咩尴尬？人哋买榴莲，你又过去买榴莲，理所当然、啊。 一来我本人就唔食榴莲嘅，咁二来就系、是，其实如果你打大赤啦，咁样去做一啲嘅销路咧，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少少奇怪嘅。对于我自己嚟讲吓，咁、 哦、 但我相信有好多女士咧就会好似当地人一样啦，即系除咗走埋去话要影张相打卡之外咧、 嗯， 哇，其实呢个影张相打卡已经系非常好。好嘅宣传策略啦、 哦， 你谂下一传十十传百喺网络嘅世界里边， 有冇话买榴莲先准打卡嘅？ 咁佢又冇咁讲嘅。喂，如果俾着我系个店家，我话知你买唔买，我都宁愿你走过嚟影张相啦，系咪先？咁好嘅宣传机会，哇！咁啊，当你咧啲相片咧上载咗，其实咧佢好犀利，佢20号嗰日咧有相摆咗上网络啦， 前几日啫， 系啊，跟住即刻就起到作用咯，成条街佢争相咧，啲人咧卖榴莲嗰啲咧。 全部都仿效佢啊。 嗯， 於是乎咧，而家成條街咧都係一啲肌肉男士，都係打大赤立冇著上衣咁樣咧去賣榴蓮啦。 哦，喂，咁呢個時候就應該轉啦， 應該 轉套路啦。例如睇下呢排興乜啦， 興咩啊呢排？ 即係例如扮下啲英雄啊。系嘛？ 呢排好似麻麻地英雄喎，真系事实上。 呢排仲兴咩？ 系啊， 除咗病毒之外， 呢排兴口罩啊。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宣传策略吓，即系估唔到咧，原来一个咁有用嘅打卡热点咧，真系可以令到而家成条街咧。 嗯 都哇，喺个个都谂住争相仿效佢咧，就系都系打大赤肋咁样 sell 榴莲。咁原来又真系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咧，系去买同埋去围观。 香港得唔得咧？你估呢个方法？即系卖生果，唔好净系话榴莲啦，卖生果就叫啲姐姐咧就净系负责收银，但系反而咧， 得我以为你话叫啲姐姐做乜嘢？ 咁我又唔想啲姐姐失業啊嘛， 梗係啦， 咁啊叫啲姐姐就負責收眼，咁、 嗯、 出面咧就負責做銷售嘅咧就係揾嚟啲型男、壯男，好大隻嘅， 都應該得嘅我諗。 或者又揾啲有啲人揾美女，不過美女通常咧就會大家就會喺度話噶啦，你咁樣又話仲嘴重又成，但肌肉男啲人又冇咁敏感喎、 啊。可能因為覺得合理啲咧，即係如果你賣生果，咁你起碼如果真係要涉及一啲搬運咧，你知一箱箱生果好重噶嘛，咁、可能本身呢個果葉入邊咧都有好多呢啲猛男啦。 哦、 所以他哋出嚟卖生果，我觉得都好合理嘅。 系，咁啊最紧要就系整到自己靓靓仔仔咁样行出嚟 ，set 翻个头啊，剃干净啲须啊， 系啊， 搽翻另个身啊。 讲紧咧，头先泰国嗰条街咧就喺清迈同埋南宾府嘅重要道路上面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泰国当地咧，即系呢几日咧，真系全部出现咗呢一个咧，可能对于咧女士嚟讲咧都几好睇嘅一个景观，就真系好多男士咧，即系猛男出嚟咧卖。卖生果嘅景象啊！ 哦，大家有机会啊，迟啲嘅时候，即系疫情开始好翻，希望佢哋都仲喺度，可以俾我們。 到时可能唔需要咁 sell 嘅，但系 俾我哋睇下都好嘛。唔系嗱，有阵时啲嘢就系咁噶啦。你开始咗之后咧，慢慢就会变成一种传统 啊。咁啊系， 系咪啊？ 可能会持续咧。 我哋而家即系奉行咗几十年嗰啲传统，咪就系几千年啲人第一步边个做啊？咪、几千年啲人第一步做，跟住我哋而家继续承传落嚟到而家啫嘛。 所以可能咧，网络上嘅反应咧，如果热烈啲咧，佢哋就会继续做呢一个销售手法啦。 我见台湾我有见过啲都系搵美女行出嚟咧，喺度 sell 珍珠奶茶。 哦，我又未见过、啊、真系。 要不要试试看哦？很好喝哦，试试看哦。咁样咯，系听听八点先，新闻先。 借贷抑或以补贴嘅方式支援最有需要国家。消息透露，欧盟领袖要求欧委会下个月六号定出细节。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克服新型冠状病毒带嚟嘅负面影响，确保中国达至脱贫目标，建立小康社会。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陕西考察，要求陕西在新时代各项工作中取得新气象、新作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9320点，跌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97美元，卖出1730.1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6，人民幣7.068，英磅對美元1.236，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稍涼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度左右，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开始繁忙，

都是官方承认的冠军来的。 哦，是的，因为一样会有冠亚季和有个名贵的后冠。哦，我想有这个名贵后冠就是一个肯定。不过其实看回都，我相信都是因应这个的，就是世界啦，或者这个网络世界，或者现在大家生活习惯的转变。Barbie 可太多女孩子呢，就是除了你拍摄我靓不靓这些我们说比较是被动式之外呢，现在都是很主动的嘛，自己拍片，自己想将。 是啊是啊。 自己最靓嘅一面展示俾你睇啊，咁同埋个个女仔咧，我今次觉得咧，如果听完呢一个选举方法之外咧，唔系话净系睇你靓唔靓咁简单，你自己能唔能够本身都好似拥有咗少少 KOL 个特质咧，去做自我嘅宣传啊，自我拍摄啊呢啲咧，即系主动性要强咗好多咯。 系啊系啊，因为今次咧，睇翻报道都话到，网民可以喺网上面睇到佳丽嘅日常生活、泳装同埋化妆。即是上不上了妆前后都看到的嘛， 好像真实很多。因为以往呢，如果是节目上呢，就是电视台都会帮你安排一些环节去帮你展露你自己的魅力出来啦。今次可能就真的要靠自己去想一些方法怎样可以突出自己了。 不几反映现在的后生仔我们这一代呢，他们要做的事不是等人家做的，你自己怎样去装备自己，怎样可以是即 get ready， 将你的东西要展露给人家看。是 啊， 我又觉得你都需要有翻一个可能需要有翻标准嘅，例如好似化妆咁，点解你话以前个个都要系同一啲嘅化妆师法咧？始终个手势啊，你出住同一班人啊，用一个方法咧，起码大家 standard 啦，不别你明啦， 系啊， 你黐几多号眼睫毛，你整几厚嘅双眼皮，咁呢啲好个人化噶嘛。咁如果你话你唔系有少少嘅统一翻嘅要求咧，咁又好难好参差，即系个 style 真系好唔同，喺譬如呢个好日系嘅化妆。 系啦， 嗰个韩风嘅，呢个欧美派别嘅，咁你亦都可能令到人哋啊点拣好咧，嗬，咁样咯。 哦，系，都有几多系要留意。咁我哋同 Heidi 都一样啦，一齐留意住呢一个港姐方面嘅最新消息啦，好嘛？ 好啊， 好啦，咁我哋八点半钟之前咧，又再揾阿 Heidi 同你倾偈啦，好唔 好？一阵倾， 一阵再倾啦。 呢个时候要听一听啲财经上面嘅新资讯咧。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啊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财金第一线继续有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星期五愉快啊！ 系，希望都系愉快啦。睇翻咧，先睇美股先啦。美股咧高开低走，咁啊，三大指数咧收市个别发展啊，主要就受到呢个咧治疗啊新冠肺炎嘅药物啊吓，呢、這个哇，即系大家都听到佢呢四个字啊吓，瑞德西韦，好似冇乜料到，冇乜改善到咧患者嘅情况。咁啊，消息咧出咗之后就拖累道指咧升幅啊。迅速去收窄啦，咁样咁啊，关于呢啲药股啊，或者对于叫做新冠肺炎嘅治疗或者疫苗嘅一啲不确定性咧，系咪往后落嚟都好大机会影响环球嘅市况咧 ？Dicky， 我谂继续都系处于呢、這个即系、就是、希冀、憧憬、盼望，但可能又会有机会失望，但系又会再希冀、憧憬、盼望，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无限嘅轮回咯。即系我谂喺而家呢一秒钟。讲真，全个世界有啲乜嘢紧要得过，真系可以发明到只药医到呢个病，又或者真系可以发明到只疫苗，系可以即系打咗之后唔会染到呢个病咧？咁你话寻日嗰个消息，咁当然啦，对于呢一间即系药厂嚟讲咧，对于即系呢个叫 Gilead 嚟讲咧，肯定就系负面啦，因为而家就有可能系唔成功啊呢只药。咁但係你話係咪淨係得呢間藥廠呢？暫時係㗎喎，真係即係比較係有比較大嘅機會係真係可以係臨床係有機會醫到病嘅呢隻藥，咁而家可能唔得。咁當然啦，未完全終結嘅所有嘢都，咁仲有譬如話另外一隻亦都係相當之大㗎啦。咁佢又唔係講緊呢個藥喎，係講緊疫苗，就係呢個Pfizer啦。咁所以喺尋日你都講得啱啊，即係嗰個。即係純粹講個股市咧，以至到道指都真係啦，即係升咗上去，咁跟住咧都壓翻曬落嚟嘅，道指都叫住輕輕升住少少收嘅，咁但係另外嗰兩個指數咧就輕輕，其實都唔算跌啦，叫做持平啦，但係輕輕跌住一點咯，個 S&P 500指數，個 Nasdaq 就跌一點都唔夠嘅，咁但係咧 喺即係未來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繼續睇住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疫苗同埋即係藥，即係所謂嘅藥啊嚇，治新冠肺炎嘅藥嘅呢一個嘅進展啦。咁見到期貨都係輕量咁跌啦，唔係話跌得好犀利嘅。咁但係都係反映得到就真係希望都越大時。失望亦都有啲啊。 嗯，咁啊，讲开呢啲药股咧，真系忍唔住问阿 Dicky， 嗰阵时咧，啱啱有新冠肺炎咧出台嘅时候，或者爆发嘅时候啦，咁叫做好多药厂啦，尤其是内地嘅药厂咧，成日都涨停板噶嘛，成日都话自己可以研究到啲药噶嘛。喂，呢啲全部原来都系煲水新闻嚟嘅，跟住过咗嗰一阵之后，冇药厂或者冇一啲嘅制药嘅公司出嚟再讲过任何一啲说话。其实呢一件事你而家回看翻嗰阵时二月三月嘅时候，都真系觉得几搞笑喎、啊，会唔会系 Dicky？ 系咪啊？吹水啫、啊，都唔系真系坚系得嘅咁样。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咁即系可以开名香港上市公司，譬如长江生命科技，咁佢又唔系药啦，佢又唔系疫苗啦，但佢系试剂咯，佢真系得噶咁样。咁所以亦都有部分一啲咧，佢可能讲紧系个临床。嗰、那個試驗，因為始終大家都要明白，即係一間藥廠，又或者一間所謂嘅 biotechnology， 即係一啲生化科技公司，佢研究咗一種藥出嚟都好，佢係需要一個好長嘅過程嘅。其實正常嚟講啊，即係臨床都有好多個階段啦嚇。咁、所以咧，即係真正到推出市場咧，都好可能係由佢發明開初到即係話，喺呢啲研究上高咧，係有機會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喎。咁跟住咧就可以。慢慢去到即係人嗰度去做測試啦，咁啊睇下啲病人食完個效果點啦。咁但係跟住又要睇下有冇副作用，所以到真係可以好安全推出市場係好長嘅時間㗎。咁但係甚至乎推出完市場之後，亦都過去都有啲例子就已經唔係喎，個副作用比想象中嚴重，最後隻藥就要拎走，唔可以再買。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一句講曬啦，就真係對於一間即係生化科技公司同藥廠嚟講咧，所謂研究一隻藥出嚟咧。真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市場嘅 blockbuster 啦、啊、即係好賣座嘅，好賣得嘅，可以做到好大生意，賣到好多嘅藥咧，係談何容易㗎？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大量嘅研發嘅開支，但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種到一隻藥係可以好廣泛被使用嘅。咁所以即係最後佢哋係要有一個長期嘅專利去保護佢哋嗰個。所謂的知識產權啦，佢哋個研發嘅成果啦，呢個係又相當之合理嘅噃。咁跟住到嗰個真係用咗好多年之後啦，哦好啦，咁咧呢個專利就會完結啦。咁其他啲仿製藥廠咧就可以生產呢啲藥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周期嚟嘅。咁所以而家你話有一啲藥廠可能話某一啲藥係有啲效果咁樣。咁但係而家講緊譬如話內地嗰啲咧，又有啲又唔同喎。佢哋有啲係講中藥㗎喎，咁講中藥又係完全徹底 嘅另外一種， 係啦，另外一個法則。咁當然一樣係要測試，一樣要做好多臨床嘅測試。咁跟住就又講緊嗰個舒緩嗰個效果有冇喺度。咁如果你話講到中藥喺即係抗病毒，佢嗰個消滅病毒嗰個效果就唔係西藥嗰種概念啦。我就講緊即係點樣係話又固本又培元，又點樣可以即係令到舒緩嗰、那個。症狀啊，咁最後達到醫治嘅效果，咁嗰個成個概念有啲唔同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咁大家都明白就係話睇到一個消息嘅時候咧，大家以後要記住我今日講嘅嘢，即係唔係一定得嘅最後，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咧有少少機會嘅時候咧，咁個股價就可能會有啲反應，咁所以我記得都唔係一個禮拜前。都唔止一個月之前我就講過噶啦，都喺即係呢個時間，咁就話喂，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噃，即係呢一啲嘅消息咧，唔可能係話即係對於佢嘅股價帶嚟一個無限刺激嘅作用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成效係最後係咪真係可以達到呢個預期效果咧？其實即係個變數好大嘅當中嚇。 嗯，咁啊記得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陣時啲消息出完之後咧，真係好短暫、好短暫嘅一個刺激，可能係喺一個交易日入邊有一個刺激作用啊。 經常係咁樣添啊，一個交易日入邊起承轉合全部齊曬啊。 啊，真係依家果然係科技嘅年代啊，乜嘢都來得去 快啲啊， 係所有嘢都快啊，股價嘅升升跌跌都係快來快去咁樣啊，咁啊所以投資者咧要特別嘅。 嘅小心啦。啊，咁啊，Happy Friday 啦，有啲放假 feel 啦。咁但系咁依家都未有得飞嚟飞去，以至你话喂，可唔可以过一过澳门啊？过一过大海啊？咁都仲未搞得到住嘅。咁啊，睇翻啲豪赌股表现啦。其实对比二三月咧，都升翻唔少啦，好多只叫做龙头嘅豪赌股。不过睇到譬如美高梅中国啦，咁啊讲翻佢第一季度嘅一个业绩啦，都系麻麻地。不过呢个麻麻地系大家计算之内啊，以至啊呢、這个美高梅出完业绩，其他嘅豪赌股嘅股份会唔会都系交一份类似相同嘅业绩，令到大家对豪赌股未来系睇淡啊，定还是咧有更加多嘅憧憬喺当中咧 ？Dicky 嗱，好明显嘅，因为即系讲紧第一季讲紧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其实尤其是因为内地爆发先啦。咁對於即係澳門嗰個整體博彩業嘅無收入，以至到即係旅客旅遊嘅數字，全部都帶嚟一個都好大影響。咁而家都唔知係咁嘅，即係唔係淨係即係澳門啊？譬如話你講緊即係金沙中國咁樣啦，咁但係其實講緊即係 Las Vegas Sands 佢喺嗰邊咧，即係講緊喺呢一個拉斯維加斯嗰邊都真係好惡劣下。咁所以金沙中國亦都淨係講個淨收益都。即係點講啊？大都大致成六成幾，亦都咧錄得呢一個季度虧損。咁唔好忘記，即係其實喺即係過去，我諗都好少會見到話即係錄得一個季度虧損嘅。咁我諗即係喺今年嘅第一季，咁都非戰之鋭啦。亦都因為即係澳門好果斷，譬如話即係暫停賭場營業啊，咁所以亦都佢哋疫情就控制得好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冇辦法㗎喎、哦，咁即係你兩害取其輕，咁你究竟係閂賭場定係任由佢即係呢個疫情惡化呢？咁樣咁當然最後就梗係揀疫情一定要受控啦。咁所以咁多時間冇開，咁其實大家都預咗條數係唔得㗎啦。咁甚至開完之後，啲客都未翻到嚟，咁有啲可能仲係要係居家隔離，有啲可能直情仲係封緊關嘅，仲係未出得嚟嘅咁。咁所以即係第一季就完全都唔使諗㗎啦。咁所以你會見到陸陸續續，就算再未公布、再公布嗰啲咧，都唔會好表現。但係咧，亦都有個現象就係話，當大家睇到條數，譬如阿歐頭都講話即係美高梅又好啦，金沙又好啦，或者其他陸陸續續都好啦。當佢哋出完之後咧，反而你會見到個別啲券商咧，其實係對於佢哋啲睇法咧係睇得好啲嘅喎，因為佢哋會覺得，喂，你冇預期咁差喎、啊，我諗住你真係好唔得㗎喇喎，點知你都係唔得啫喎，即係而家 普通唔得啫喎，未算最差喎、啊，差啫，未算最差喎、啊，調翻高你個目標價先咁樣，反而仲有提振係咪啊 ？Dicky 係啊，而家即係咁樣咯、啊，即係佢話喂，我預你真係唔合格得嚟，係真係得個一二十分咁樣啦、啊。哇！你有成三四十分啊，咁高啊，咁即係而家俾我感覺係咁。咁你，即係咁，梗係係嘅。股市呢啲嘢，即係估下估下咁，同埋都係講緊比預期好啲，定係比預期又差啲。咁而家係比起一個好差嘅預期好啲啲，咁啊變咗咧，佢反而就即係對將個目標價就反而有得上調翻。咁所以變咗咧，我會覺得嗱，第二季都唔好展望點樣復甦，但按季咧，第二季比第一季點都會好啲嘅，因為而家講真，開始都陸陸續續，譬如話內地有部分省市員都解封啦咁樣，未話即刻去到澳門，咁同埋亦都因為都係嗰句啦，咁你去到有隔離咁啊，即係第二季都未得，咁但係咧，你話今年第三季咁肯定咧，按季有個好大幅度嘅復甦嘅呢個。都必然會發生嘅，即係始終即係都係過去會過去的個疫情都下，我仍然係堅信咁，所以即係去到第三個，我就相信會有明顯復甦。咁變咗佢哋嘅股價咧，即係而家都未話去到炒到去到第三季嘅，咁但係都會炒到去就係第二季尾，就會覺得個疫情就會最惡劣嘅情況咧，即係就慢慢過去。咁我諗佢哋嘅股價咧，其實都已經係率先作出反應嘅，因為即係之前其實即係都。跌過都幾犀利下噶嘛，大家都記得啦。即係暫停營業之前，其實反而係仲有啲反彈。到到暫停營業之後，都唔係見跌嘅。但係咧，到真係暫停營業過程裏面咧，開始跌啦。咁啊，到復業咧，就仲跌多啲。跟住咧，就創曬新低。但係唔好忘記，譬如個別，即係我譬如我中意比較中意嘅，譬如嗰個銀行娛樂咁。哇！早排 怼到落去36.5元，跟住而家都上翻50元咯。即系其实佢哋都个股价都率先反映咗呢一个所谓嘅复苏，同埋咧就系头先我讲嗰个比预期又冇咁差嘅憧憬咯吓。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嘅散户听众咧听得明白噶啦。好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唔该晒。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 拜拜， 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说好了，我哋要揾 Heidi 出嚟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就系乜嘢咧 ？Heidi， 系啊系啊 ，Bobby， 早晨啊 ，Heidi， 白小白，系同大家告诉一下嘅咧。嗱，我哋今朝晨早就讲啊，哎呀，一个嘅港姐嘅赛事就话停办有复办啦、 啊。 但系今年咧，如果你话香港嚟讲咧，一个喺电影界嘅大事啊，就系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就真系决定咧系会停办呢个嘅实体颁奖礼咯噃。 系啊系啊。 咁亦都公布咗呢個消息啦。咁、本身咧，每年如果大家追開呢個頒獎禮嘅話咧，都知道19项嘅名單咧、都好期望哇！睇到啲我哋中意嘅影星啊，佢哋著成點啊，行紅地氈啊，咁樣喺現場頒發，同埋佢哋分享講嘢咁啊，係咪、今年咧就冇實體頒獎禮啦，反而就改係咧都係網上嚇，真係網上公布呢個結果咧，就係、是、一個大趨勢啦、就係會喺咧5月6日啊。咁啊，就係晏晝嘅3点钟啦，就透過咧三大嘅網上媒介，包括我哋嘅面書啦，即係佢哋嘅面書版面啦，呢個 YouTube 啦，同埋 IG 嘅平台咧，就會串流做一個直播嘅揭曉咯。即係話但係揭曉咧，就由啊今年嘅呢一個金像獎協會嘅主席爾冬升先生咧，就會咧係當時嚇、即係5月6日嘅晏晝3点咧，就會負責揭曉啦。咁你話啊，會唔會見到啲得獎朋友啊，佢哋攞獎嘅片段咧？今年就真係～暂时唔会啦，因为纯粹咧就是一个系公布结果嘅一个方式啫、但系、明年咧其实就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嘅40周年啦。咁、所以咧都考虑紧，哎呀会唔会今年啊停办？但系照咧系有得奖者嘅吓。咁啊到明年啦，再复办呢个颁奖礼之前咧，就将今届啊啲奖座就交翻去得奖人手上咁讲咯。 咁交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唔会感觉咧就净系揭晓咗，跟住诶件事好似完咗咁样，系咪先？ 嗰、那個嘅嚇金人嘅頒獎獎座點可以冇真正嘅實體店到咧？係咪？ 係啊，實體店到之餘咧，最好都係就算係簡單，我覺得咧都要有翻個一個少少嘅好似儀式啊、頒獎台啊或者畫面啊，俾翻啲觀眾咧同埋影迷去到睇下啊，今年呢一個得獎嘅演藝朋友咧的而且確啊咁樣嘅攞獎嘅方式哦，可能亦都證明到佢今年咧嗰個努力啊嘛，唔好即係不了了之或者太簡單，我又覺得。好似好辛苦喎、那個感覺。 係啊，我想問啦，上個禮拜大家有冇睇我哋 Stay Home 嗰個全球嘅音樂會啊？ 有啊有啊， 有個香港嘅版本喎。4月25日，即係聽日啫喎嚇。咁啊，晏晝咧，我哋香港嘅藝人咧都會應邀咧，就係話呢個全球 Stay Home with Me 嘅計劃咧、都會喺一個網上同大家分享唔同嘅節目，包括有古巨基啦、林德信同埋張繼聰等等嘅藝人咧，都會喺一啲頻道上面發放啊。所以我哋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一啲我哋港版嘅、又會有啲乜。嘢嘅即表演咯， 系明天啊吓，有冇话几多点啊？ 就未讲，咁净系话听日嘅晏昼，咁啊再有消息，大家可以留意网上方面嗰啲嘅公布啊。 哦，好，咁我哋咧就留意住啦吓，唔该晒 Heid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首科开考的笔试是视觉艺术科。受到疫情影响，市场加强防疫，考生要戴口罩、量体温，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之后，才可以进入市场。如果考生发烧，将会不准进入考场。有考生提早到市场，也都带备额外的口罩。我哋嘅同事黄贝文喺何文田区其中一个市场外，听佢报道下最新嘅情况。 系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何文田嘅其中一个考场啊。咁视觉艺术科咧，啱啱就喺8:30开考啦。咁考生咧就要戴口罩、量体温，同埋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之后咧，先至可以入市场噶。咁考生咧喺考场量体温，如果体温超标嘅话咧，可以休息大约5至10分钟，再重新探热，最终咧就会以耳探式嘅探热器读数为准。如果考生嘅体温咧喺38度或以上咧，就唔可以进入市场噶啦。咁我哋喺呢一个市场啦，有3个考生咧，由于体温过高，所以要休息咧进行耳探。咁其中有考生啦，要再次探热，同埋换过其他探热器。在再次探熱第3次之後呢，體溫才低過38度，咁最終呢他們3個全部都可以入市場的。咁我哋同其中一個體溫過高嘅曾經過高嘅考生傾過啦，咁佢就話呢擔心再有同樣情況，所以考下一科嘅時候呢會再早啲到市場。咁另外啦，我哋都同幾個考生傾過，咁有考生咧就話咧，由於要做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先至可以入市場，所以咧提早大約半個鐘出門口，又話喺開考之前咧會用消毒嘅紙巾或畫畫用嘅器具。咁亦都有考生話咧，唔知有啲乜嘢嘅防疫程序，所以預鬆咗時間，早啲嚟市場。 即係覺得早啲好似有多啲時間俾佢哋係咯做嘢咯。 你知唔知其實臨出門口前自己要量一次體温呢啲 嘅？知啊。 咁有冇做到咧？ 有。 咁量完之後有冇填寫健康申報表嗰啲？ 有填咗。 會唔會覺得好麻煩？ 咁為防疫冇辦法啦。 嗯。咁同埋今日即係要戴口罩，即係第一日嚟考試啦。有冇特別去準備咗啲乜嘢防疫物資咁樣？ 有搓手液咯。跟住冇啦，口罩仲有口罩喺書包。 要戴咗幾多個？ 戴咗5個。 咁亦都有考生話啦，擔心多人聚集啦，會增加感染風險。咁自己咧就有額外咧帶消毒濕紙巾，進入考場之後咧會先清潔個台面，亦都會盡量遠離人多擠迫嘅地方噶。咁我哋會繼續跟進今日考文憑試最新嘅情況啦。先交翻俾直播室啦。 唔該曬黃貝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接受本台專訪話，政府實施限制社交距離措施以嚟，市民大致合作，明白公眾忍得好辛苦，但疫情未受控，而海外都持續有爆發，政府在策略上要有收有放，不能夠見到確診個案有回落，就立即將現有的限聚令等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完全放鬆，因為這個是不夠穩陣。對於有報道指警方今年可能以疫情為由不批准舉辦維園64紀念晚會等的活動，陳肇始認為當局在農曆年期間已經取消多項的大型活動，學校都停課，如果將來有大型活動都要繼續視乎疫情，否則可能會令早前的防疫工作功虧一篑。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19239點，跌19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3.35美元，賣出1727.2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8，人民幣7.068，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 后少少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呢个疫症面临咗好多嘅压力，希望你哋呢一刻可以放低所有嘅忧虑，回想过去多年嘅付出同埋准备，将预备咗嘅好好发挥出嚟，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4月24号星期五朝头早时间嚟到8:38，小白早晨， 早晨啊 ，Barbie， 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晨光新闻焦点啊，梗系要揾埋阿彭爷爷出场啦，早晨彭爷， 哇，等咗好耐， 等咗好耐啊，哇，呢条颈我都 feel 到你条颈长咗好多啊， 哇，因为今天朱海婷咧就成为咗呢个封烟主持啦，平时系星期三四，今日咧嚟到星期五啦，啊，原来咁我就会蹬到落嚟咧，呢、這、一个八点半之后咧。先至可以成为呢个封烟主持咧，就再出场嘅。 又唔系蹬嘅安排。 哦，即系吞啊！ 争啲想问啊，你使唔使呵翻啊？有冇蹬真？ 冇蹬真，系好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系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同埋阿小白同 Barbie 咧就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睇下今天明报。明報的內頁講文呢，當然講一下啲抗疫嘅階段消息啦。今天佢哋嘅新聞報導呢就話啦，本港連續四天係沒有新增本地個案。咁尋日新增嘅兩宗輸入個案呢係涉及歐美嘅。咁其中呢58歲嘅男子，佢上個月返嚟香港嘅時候就唔需要留低嗰個深喉唾液樣本。兩天後病發，但是就沒有通知衛生署及求診。他在完成檢疫之後呢，病發後14天曾經是去到牙醫診所拔牙，其後呢又到文華東方酒店理髮店那裡剪髮。由於呢拔牙涉及呢霧化程序，衛生署正是安排呢那間診所醫護去驗這個病毒的。咁而呢位男士所住嘅服務式住宅呢，就有三名清潔員呢係需要檢疫。咁衛生署就提醒檢疫者呢，出現唔舒服嘅話就要求醫。有專家就話啦，病毒一般呢喺病發後14天開始死亡。咁若果醫護係有足夠防護裝備，相信染疫風險呢都唔高嘅。 咁另外啦，睇下政府咧租用呢个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啊，安排机场抵港旅客去到呢个酒店嗰度留宿，等候咧就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咁食物及卫生局啊副局长啊徐德义咧吓，寻日表示啦，首日入住嘅286名旅客检测结果咧都系呈阴性嘅，并且咧就陆续离开咗酒店啦，继续咧14天咧强制隔离。咁啊，对于咧有旅客喺酒店期间咧离开咗房间，咁徐德义咧就话，旅客入住期间咧系需要留喺房间噶，否则咧就系违反呢一个嘅检疫令噶啦，咁讲啊，即系你有你问佢有佢答，记者系问有人离开房间，佢系答系唔可以离开房间， 系呢啲咪识得答咯。 好，咁呢个嚟自咧今天明报嘅内页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啊。讲到文凭试今日开锣，教育局局长咧引金曲勉励考生啊。中学文凭试今日开锣啦，第一科视觉艺术科咧系有3300多人报考噶，而涉及约50000名考生嘅四个核心科目咧，将会喺下个星期一展开。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琴日咧就发文为考生打气，指本港咧先后经历咗社会事件同埋新冠状病毒嘅呢一个疫情影响，打乱咗考生正常嘅学习同埋考试时间表，令到佢哋咧承受咗唔少嘅压力啊！所以咧就以著名歌手邓丽君嘅一曲《漫步人生路》勉励考生，歌词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并且相信同学在成长中经历磨练，一定会在漫长的人生中变得更强，有更美好的明天。杨润雄更加在教育局的网址这个的局中人语当中表示，有人形容应届考生是被选中的一代，这个学年先后经历了社会事件和这个病毒的疫情，今届的考生较往年面对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因素，并且亦都承受住唔少压力，需要花更多嘅时间同埋精神去准备考试。当中咧系展现嘅毅力同埋决心，同埋自主学习同埋规划嘅能力咧，系令人骄傲噶。今届文凭试咧有超过50000多名嘅考生，同埋21000名嘅考务人员参与其中噶，涉及约400个市场。杨润雄就话啦，考生同埋考勤人员嘅健康系当局嘅首要考虑，所以当局咧全力加强各个市场嘅防疫措施，务求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令到考生完成文凭试，并且感谢校长同埋老师喺准备市场啦、协助监考同埋评卷嘅工作，以至到咧支援同学各方面。所有的努力的。咁啊，讲一讲啦。其实咧，作为文凭试嘅主办机构咧，考评局就派员咧多次去到访唔同嘅学校，商讨咧如何完善市场嘅安排，并且咧系帮助大部分市场咧系设置呢一个嘅业员影像系统，配合呢个额探啦、耳探嘅探热器，为考生咧系量度体温噶。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咧就表示，教育界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咧就系向监考员简介同埋模拟试题嘅运作啦，模拟考试嘅运作啦。考生可以喺开考前40分钟，即系7:50咧系进入市场噶。大部分学校咧早上7:30咧就会开放校舍，考生咧需要预留足够嘅时间去接受体温检测。如果体温超过38度嘅话咧，就唔能够入市场噶啦。呢个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都系一啲叫做好消息嚟噶咯。嗱，社区传播链中断咧就露曙光咯。内文亦都讲到，虽然政府上个星期咧就宣布限聚令以及咧停业令，今日咧就再度延长14日啦，直至到下个月嘅7号先至届满噶。咁但系本港疫情近日咧就转趋稳定啦，连续4日啊系未有本地嘅感染个案，只有零星。嘅输入个案，多个嘅行业亦都期望可以放宽咧，就系防疫嘅限制。港府防疫专家、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认为啊，如果直至到下个月7号，每一日都维持零星个案嘅话，可以咧就放宽限制嘅措施。咁至于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认同啊，香港本地传播舒缓啊，社区中断嘅传播链出现曙光，咁啊趋势向好。如果直至到5月7日 啊，疫情咧都冇反弹，可以咧就先放宽部分嘅禁令措施噶。啊，政府寻日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交代事件啦，咁啊有关嘅餐饮业嘅执法情况，截至到寻日凌晨，多个嘅部门一共巡查咗61,346次，作出咗咧就系2,654次嘅提示，并且提出44次嘅检控噶。咁啊，其中10宗咧就系酒吧以及咧就系酒馆嘅一啲违规嘅营业噶。咁啊，2宗个案负责人分别被法庭判处监禁1星期以及2个月。另外34宗关于咧就系未有为进入餐厅业务处所嘅顾客咧量度体温、餐桌之间嘅距离或者咧就系餐桌之间啊未有符合有关规定等等嘅。咁啊，希望咧真系快啲咧见到呢一个曙光咁就好啦吓。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又到我彭仔手上咧有呢一份嘅《苹果日报》。《蘋果日報》今日嘅內頁港文當中咧，就有講到咧，財政司長陳茂波早前宣布啊，全民派10,000元呢一件事啦。咁啊，大家都喺度等緊幾時有得申請啊，想等住用噶嘛。 係啊，係啊。 好啦，咁《蘋果日報》咧就話獲悉，金管局上個禮拜五就同銀行界商討何時正式接受市民登記。咁就將會咧，極大可能啊，就會定喺最接近6月底嘅非工作天。咁據悉咧，政府將會擇日7/1，即係揀7月1日，就唔知係咪咧可以利用市民到銀行排隊嘅畫面咧粉飾太平，並且減少當天上街人數。即係除非你嗰個方法係要大家去排隊。咁樣啫， 排隊咪最重 要，減少當天上街嘅人數，唔會啩嚇。咁而主辦7/1大遊行嘅民陣召集人啊，岑子傑相信咧，就市民只會咧就淺照拎啦，就話呢一個嘅示威個威咧就照市咁講。咁況且咧就呢一個新冠疫情啊累積巨大民憤，咁加上咧警暴以及係近期中聯辦干預事件咧，今年7/1上街市民咧只會係有多冇少咁話，咁呢個佢嘅估計啦嚇。係啦，咁呢一個咧就講到話係財政司司長咧陳茂波咧喺2月底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咧係宣布啊向18歲以上咧全民派發10,000元，咁而講到呢一個嘅派錢去到市民手上咧。嗰、那個嘅情況，大家就會擔心，因為驚住咧係會好似咧上次2011年啊派嗰6,000元嘅時候咧咁擾民啊嘛，咁所以咧就話金管局都隨即同啲銀行啊係商討咧呢個派錢安排嘅啦，咁最終決定沿用咧就當日派6,000元嗰種方法，即係市民咧可以係經銀行分行啦、郵局遞交登記表，或者係登入網上銀行嗰度登記噶，咁啊詳情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个公布啦吓，咁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睇下《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高铁停运，全民无限填氹，哇咁得人惊噶吓。咁啊，讲到咧就系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停运咧，已经近3个月啦。即使5月中回复正常嘅运作，港府咧或需补贴港铁咧系1,600,000,000元至到2億元咧去填氹。高铁通车1.5年，去年反修例风波期间客量大跌，加上由1月底起开始受疫情影响而封关，高铁日均客量由首年的50,000人次锐减至到次年首7个月约大概20,000人次。即使下个月能够恢复通车，客量亦都需要日日平均达至95,000人才能够确保无需政府补贴营运。政府除了在高铁客量不足的情况需要补贴之外，港铁出事又要赔款，政府亦会是被拖落水的。沙中线红磡站工程为例，港铁已经额外用了20亿元去加固工程补获，如果不能够向总承建商礼顿追讨，政府作为港铁最大的股东亦都需要填氹的。 咁啊，随住一月底高铁封关全面停运，高铁喺二月份至到四月份咧系零客量噶，即系咧通车七个月嘅日均客量咧25,666人。咁啊，假如本年度高铁嘅客量咧要追翻上年度嘅平均50,000人次水平咧，从而确保唔需要补贴港铁喺高铁本年度嘅营运，即使下个月能够恢复通车咧，亦都要喺短短5个月内咧追翻咧超过1,400,000人次嘅客量吓。咁平均咧每日咧系需要有95,000多人次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呢一个数字，就绝非易事啦。咁客量插水，令人担心咧，政府今年咧需要拨出天文数字嚟到补贴高铁嘅营运。根据港铁前主席马时亨当年咧就一地两检争议所发表嘅言论，就讲到高铁咧若果建成之后，因为一地两检法例咧未立法而唔能够通车载客咧，高铁项目每个月仍有巨额嘅营运开支需要支付噶，估计咧每个月系达到8,000,000元。由于高铁今年二月至四月份是停运，没有票务的收入，假如相关营运开支仍然是维持在之前估计的水平，即是说高铁在三个月内共亏损了2,400,000,000元。当中七成如果是由九铁去承担，政府可能就需要补贴1,680,000,000元。停开至到下个月，补贴就增加至接近2亿元。停运越耐，补贴金额就越高。咁呢个咧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城报》嘅新闻消息啊。话到疫情打乱咗唔少人嘅生活啦，咁啊，其实本地嘅传统节日啊，亦都咧就可以话无一幸免啦。咁啊，为咗咧呢一个疫情咧，都要让一让路。咁啊，讲到原定咧喺4月30日啊，佛诞举行嘅长洲太平清照，亦都咧就系受到波及。咁啊，长洲较早之前已经取消咗具历史价值嘅漂色巡游以及咧就抢包山嘅比赛。咁啊，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日前咧亦都公布啊，因为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病嘅疫情持续啦，以及咧就系政府延长限聚令至到5月7日，将会简化2020年长洲太平清照嘅各项安排噶，包括取消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向公众派发平安包嘅安排。咁啊，有关方面咧就将三座嘅大包山由过往嘅50尺高啦，今年咧就缩小规模去到15尺噶，亦都会取消咧就系佛诞翌日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向公众派平安包嘅安排啦。咁啊，三座嘅大包山，咁啊潮州会馆嘅包山，同埋咧就系北社街坊会嘅36座小包山，亦都会按传统习俗咧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展示噶。咁但系该会提醒公众人士啊，咁啊由于长洲北帝庙游乐场现在已经封闭，咁啊将会不能够咧就进入游乐场地嘅范围噶。以上嚟自城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 過去嗰個月咧，我哋又有一啲新嘅諗法同埋做法啦。咁譬如話洗手間啦，即係考場上面洗手間咧。咁之前我哋冇睇得咁重嘅。如果考生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如果尤其是係喺兩節之間啊，如果有需要去多人一齊去嘅時候，要分批啦，列隊嘅時候要分開啲啦，次格上面嘅安排啦。咁另外好似譬如話響兩節呢個考試期間嘅時候，咁考生嗰個聚集嘅情況會係點樣啦？我又俾咗一啲更加多嘅指引啦。咁使到咧就話佢哋唔會喺呢啲時間咧就會因為嗰個過度聚集啊、過度多嘅交流啊，會引起咧就健康上面嘅一啲疑慮。考場啦，咁我哋首先係設置咗啲咧，好似正如我哋喺機場經常會見到嗰種嘅監測站啦。咁學生行過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嗰個影像上面咧已經顯示出佢體温咧係咪有超咗標噶啦？咁咧就我諗有少數人咧可能會個體温上面咧話可能係真係健康嘅情況，亦都可能因為趕去考場嘅時候啊，有啲體温上面嘅一啲改變啦，咁變成咗咧就係有啲異常嘅。咁我哋咧就會經過兩個階段啦，兩個手續啦，譬如第一個就係用呢個額探啦，咁最終咧就可以用耳探嘅。咁耳探咧，我哋相信係最準確嗰個嚟，體温達到攝氏三十 38度以上的考生呢就不能够进场考试。探阅只是其中一个步骤啫。咁当中呢仲有呢就是说考生呢又要他们要做少申报啦，以证明就是他们没有外游的记录啦，他们不是在一个叫做检疫的过程啦。咁如果佢係處於咁嘅狀況嚟講呢，亦都唔可以考試嘅。大部分考場呢，無論係課室或者係禮堂呢，都盡量做得寬鬆咗㗎啦。最遠呢係可以達到即係 1.8 就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呢問題就係話有啲唔係發燒病或者有啲傷風咳嗽啊咁樣嘅情況會點呢，咁我哋就希望考場呢可能盡量騰空另外一啲空間啦。咁等嗰個同學呢可以安心就繼續去進行佢嘅考試啦，亦都唔會即係使到喺旁邊嘅一齊考試嘅同學咧，可能會覺得有少少即係情緒有啲不安啊嗰種嘅情況出現咯。咁第二我哋有講過疫情如果去到再差又會點啊？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後備方案咧，咁就都仲有一啲延後嘅可能性嘅，個時間咧都仲係充裕嘅，都我哋都有咁嘅準備喺度噶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嚟到早上嘅8:56啊，同心抗疫 #hashtag。早晨，话梅姐。 早晨啊。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arbie。 系。 仲有仲位神光第一线听众。哎呀， 咩事啊？ 今朝真系激气啊！ 哎呀，做乜嘢啊？唔怪之啲怪怪地啦，你 就喺度咁努力咁啦，一齐同心抗疫系咪？ 系啊， 要做个抗疫强人。 嗯， 啊，都搞咗咁耐啦。 嗯， 啊，居然咧有啲朋友啊，都唔系我嘅朋友啦，嗰啲、 啊、 有啲咧即系冇公德心嘅人啊，吓、啊。竟然呢到今时今日啦仲做埋啲咁样嘅嘢，係好容易啦将我哋啦同心抗疫嘅功夫啦就会浪费晒呀。唉，係啲乜嘢人呢，就係将呢个口罩乱咁放嘅嗰啲人啊，係、 嗯、 你用过嘅口罩啊。 哇，放喺边度啊，咁冇公德心。 嗱，我睇到啦，网上咧有人咧就将咧影到一张相啊，就咧放咗上网，大家喺度谈论。嗰张相咧就系、是、咧有一架巴士嘅车厢，车厢里面咧冇人噶，但系咧喺嗰个吊住嘅嗰啲扶手嗰度咧，挂咗个口罩、啊。 哇，唔系嘛？ 嗰、那个口罩咧，嗰、那个。金属钢条啊吓，啊嗰、那个叫做咩金属条嗰个位置咧，拱起咗嘅、 啊，哦， 咁即系用过啦， 系咯， 同埋咧呢一、這个画面呢张图片咧见得到啦，嗰、那个咧用过嘅口罩咧系点样挂喺度咧？ 嗯， 佢系真系特登挂喺度，因为佢系用咗一个钩嚟到。勾喺个扶手再挂住个口罩噶、 啊，哇！佢要咁样做 早有预谋喎， 即系话咧，摆明佢系要挂口罩。 系咯， 但系嗰个系巴士车厢嚟噶嘛，系、 嗯、 咪？咁啊，一来就唔能够系咁样做啦，有咁多咧其他嘅乘客会用到嗰个车厢，系咪？咁二来咧。我哋已经唔系第一次教大家点样戴口罩同除口罩，以及咧之后点样去啊安置你个口罩，系咪？ 嗯。 咁啊，嗱，阿芭比同阿小白，你讲嚟听下，你哋日常用完个口罩系点样嘅程序，点样去处理佢啊？ 系，如果我就咁用完而唔需要，即系唔系食饭，系真系用完咗咧，咪接好佢，跟住咧就绑个佢，就抌落一个有盖嘅垃圾桶咯。 是啦，有蓋的垃圾桶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Barbie是不是都是这样做的呢？ 我都是一样啊，卷好它，然后找那条绳来捆实那个口罩咯。 是啦，大家呢都懂得用这个方法，就不会说周街劈啊，周台放低啊、 嗯、 更加不会说找个勾挂它在这个的巴士的扶手就算了，是不是啊？展览咩家阵？ 冇吹风咁样晒咸鱼咩？ 多毒哦，真系唔应该哦！ 即系无论系边个放都好啊，都系要抵打

只是啱啱開始的，因為無論是例如嚟緊半年一年，很多企業的一個債務會不會在呢段時間違約呢？會不會是有疫情的第二波呢？所以呢種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呢，令到我們去做投資上面呢，其實保持一個心態就話謹慎為主，就是先睇定少少先。 睇到呢啲原油期貨啊咁都麻麻地啦，啲油啊跌到去嗰個水平係歷史第一次見得到嘅，都幾誇張下。咁啊，今日答一下一啲散户朋友嘅問題啦。張生啊，同埋咧周小姐啦，都分別持有呢個咧三星原油期咁樣啊，3175咁樣啊。咁啊，兩位分別都係一位咧就係3蚊幾攞貨，一位咧就直情4蚊攞貨嘅。咁啊，之前都跌到去好低殘嘅一個水平啦。呢兩日有翻少少咁多反彈嘅，但係都企唔得穩喺2蚊啦。咁啊，新年問下你啦，啊呢一個點樣去操作咧？究竟呢一個？ 首先我們了解個整個邏輯的角度先，因為三星原油期貨3175它以前呢就是買的例如我們4月買的時候就未轉倉就買的5月6月嘛，即為什麼看到它由4元多5元多不斷地急插下來呢，就是因為他們之前持有的5月甚至6月的原油期貨呢是急跌，甚至我們看到5月的原油期貨因為它早前修訂了是容許它變負數的，咁所以呢種嘅大前提之後咧，令到好多市場嘅資金，甚至係基金經理咧，都要調整策略。所以我哋見到佢前日突然間大跌咗 50% 咧，就因為佢將佢嘅六月嘅持有一半嘅原油期貨嘅即係資金咧，就轉咗去九月，就係避免咗有機會會唔會六月都係重蹈咗五月覆轍，會唔會係由去到10幾蚊美元一桶去到有負數咧？一負數嘅時候，其實有機會三星原油期貨呢只 ETF 可能會負資產嘅喎，因為你輸突咗噶嘛。所以咁樣嘅大前提之下咧，就係話我哋都好難預計得到未來幾個星期甚至一兩個月會唔會係疫情繼續去持續。而令到就是美國的頁岩油呢，就是說他們的儲藏的地方和成本越來越高，而導致了即6月份、7月份的原油期貨呢是導致是持續下跌的。咁當然見到啦，前日大跌完咗之後啦，咁六月份嘅原油期貨由大灣係10蚊幾、11蚊嘅美元一桶，變到去而家即係17-18蚊。咁會唔會係已經係代表咗原油嘅六月、七月咧？其實已經係睇定咗係完全係平穩咗咧，好難講。我自己就有保留嘅態度嘅。甚至有機會覺得就話，可能大家有做開期貨嘅話，有機會喺疫情仲係四月五月仲係嚴重持續嘅情況之下咧，應該可能有機會係逢高做空都有機會嘅。所以基於咁樣嘅大原則就話，大家嘅三星原油期貨，如果係3蚊幾嘅話，去到差唔多位置，又見到期貨係出現阻力咧，即係用技術分析，短期嚟講咧。寧願係先減一減先，除非我哋見到疫情即係緩和咗，甚至係美國嘅各方面州份咧經濟活動已經係翻嚟，世界又平穩咗，咁原油咧有機會即係去翻往20多蚊呢啲嘢持有水平，因為始終原油呢啲嘢係幾個國家自己玩曬嘅，咁我哋呢個政治嘅因素太大，我哋作為小散户咧好難去定立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新年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咧答聽眾嘅問題嘅。咁啊，新年咁我哋下個禮拜假期啊，再下個禮拜先同你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60秒。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影响商业活动以及供应链。至今世界各地数以百计嘅展览活动需要延期或者取消，令到厂商及出口商错失推广业务嘅黄金机会。 有见及此，香港贸发局适时推出新推广平台、新优惠以及新嘅中小企支援服务，希望能够帮助港商在逆境之中寻找商机。 例如有贸发网采购、春季网上采购展等，港商在传统采购旺季中和全球买家保持联系，继续拓展各个成熟及新兴市场。 贸发局会通过设于全球50个主要商业城市的办事处网络， 向各地商界、持份者推广春季网上采购展，邀请全球各地买家参与。 贸发网采购现时大概有130,000家优质供应商以及2,000,000名国际买家，每年能够建立超过2,400万商贸联系，成功为供应商缔造更多商机。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小白啊，咁啊，听完通识六十秒之后咧，我哋都要咧同大家呼吁一下电话。 系啊，1872388，各位听众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唔系今天，系预约定下个星期。 冇错啦，咁啊，有啲乜嘢嘅打气说话咧，或者系点唱咧，都可以藉住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环节咧，同你身边嘅一啲你好想同佢讲，譬如考生又好啦，屋企人又好啦， 系啊， 甚至乎咧系帮 医护人员打气啦。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啊。咁啊，当然咧，一啲窝心同埋温暖嘅信息，即系提大家咧，可能去考试嘅时候有冇啲咩必备嘅物品咧，咁都可以提一提嘅，我觉得。咁啊，即系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1872388，咁啊 ，O 咧会帮手听大家电话。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啊，我哋消失的地图入面啦，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旅游作家 Stella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Stella。 早晨。 系啊，有你介绍嘅地方咧，通常都非常之吸引噶啦，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快啲咧去到，咁啊最好啦。嗱，今日咧同我哋介绍嘅地方系边一区嘅地方咧？ 今日我哋会介绍两个地方嘅，都系欧洲，但系嗱，听落欧洲好多嘅国家同城市啦。咁、但系今日要介绍嘅嘢比较特别嘅就系有个主题嘅。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你平时去旅行咧，你系中意自驾定还是系都会体验下当地嘅交通工具 嘅？如果我系自己去咧，其实我就好中意坐当地嘅交通工具嘅。不过有阵时如果带埋小朋友啦，咁又真系即系自驾游啊，方便好多，咁即系抌晒上车嘛。 哎，冇錯啦，因為咧我自己我本身冇小朋友啦，咁所以我而家咧通常處於之前有講過啦，第一 backpacker 嘅階段，咁你啲 backpacker 好窮噶嘛，有陣時，咁最慳錢又最體驗到地道方式嘅旅行係點咧？就是、搭當地嘅交通工具，因為我本身好中意搭鐵路呢樣嘢嘅，咁所以無論係一啲觀光鐵路啊，或者普通嘅一啲地鐵，甚至乎路面嘅嗰啲電車咧，其實我都好中意搭嘅。咁今日要講嘅咧，就係其中我去過兩個嘅城市，而係我覺得嗰個地鐵係靚到好值得我用半日去玩個地鐵啊！因為平時搭車你可能係啊交通工具啫嘛，即係可能 A 點去 B 點咁搭完就算。咁呢兩個地方嘅地鐵係靚到我係特登抽咗大半日嘅時間咧，匿咗喺個地鐵入邊。 哇！真唔真啊？ 真嘅，冇呃你嘅，係啦。咁第一個就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俄羅斯嘅莫斯科啦。咁呢個應該非常之出名啊，因為呢個地鐵其實係歷史非常悠久啦，同埋以前係用嚟做防空洞嘅。咁而家你唔好覺得冇人用喎，其實佢嘅使用率係全球排第六嘅。 哇！都咁多人㗎， 非常多人用。係啊，因為佢嗰個地鐵其實覆蓋得好好，佢嗱我哋平時睇佢嘅地鐵圖啊，而家冇圖喺手啦。咁佢其實係一個類似圓圈，一個中間圓圈，一個係循環路線啦。跟住然後咧，仲有係11條嘅路線咧，係對角斜咁樣切開嗰個圓圈嘅，即係你當佢好似切披薩咁樣啦。系啦，咁佢总共12條路线，其实加埋成200個车站嘅，非常之劲。 系 啦，咁佢嘅其实价钱咧系好平，因为我好中意俄罗斯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价钱真系好平。例如单程啦，咁我哋唔限距离，其实总数都系4蚊港紙左右啫。 4蚊啊？ 系啦，去咗4蚊港紙嘅单程，就算你由最端端搭去另一个端端咧，都系4蚊啫。 哇，4蚊喺香港唔系好做到啲嘢嘅啫。 唉，冇錯，可能唔使過海嘅地鐵都未必搭到，係嘛？ 除非有長者優惠2蚊去搭車咯。 係啦，咁呢個比較特別就係單程嘅，就係4蚊啦。咁當然都有啲一日票嘅，咁就係坐翻遊客搭啦，咁都係港紙24蚊左右嘅。係啦，咁搭呢個地鐵，我覺得最靚咧。初時咧出發之前咁啦，啲地鐵未出行嘅工具嚟噶嘛，咁去到嘅時候，你發現咧個地鐵係一個好富麗堂皇，因為雖然以前係，因為頭先講啦，歷史好悠久，咁感覺就係、是，咦會唔會好殘舊啊？或者係好污糟啊？甚至乎可能有露宿者入邊，但入到去咧，完全唔係嗰種感覺，我只能夠用4個字嚟形容啊，地下宮殿。 哇！地下咪真係金碧輝煌，就你咁講。 係因為其實佢每個站有唔同嘅風格嘅，咁唔主要佢嘅材料其實係用咗好多唔同嘅大理石啦，咁、然後好多用石柱嘅建築，例如嗰啲拱門，然後用石柱頂住，咁其實你就咁望過去咧，已經成個感覺非常之靚。咁因為太多個站啦，咁我今日就可能精選三四個嚟同大家 略 略介紹下。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上網揾多少少咧，係好多站，你絕對係玩半日其實玩唔曬嘅。 嗯嗯，咁第一個就 叫係啦，第一個叫基庫站啦。咁嗰邊咧，其實第一個。马赛克的形式拼贴一些壁画，记录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一些重要的历史的画面、即是用马赛克来砌一些壁画，又是很漂亮、第二个呢叫深圳站。 深圳啊，即是我们 的、不是深圳，是新旧的深圳，是城镇的站。 哦，深圳站啊， 是啦，深圳站。这个就我觉得比较漂亮的方面呢，是我们去当时看一些欧洲的教堂，我们会特登入去看一些彩绘的玻璃建筑的嘛。那这个站入面呢，其实有32块的玻璃彩色的浮雕这样的画面在这里。那你走进去的时候，其实哇，那个震撼的程度，你是没有想过一个地底的地铁站是会见到这么多很漂亮的玻璃啊。 哦，但是会不会透光啊？因为我们已经个人在地底了。 冇錯，係會透光嘅，係、啦，因為你知呢啲彩色玻璃一定後面有光出嚟先靚噶嘛。 係啊，如果唔係真係擺喺度又冇光，真係到時真係睇唔到。 冇錯，咁呢個好靚啦。咁除咗呢個，仲有一個叫和平大道啊。咁佢就係頭先我講點解地下宮殿，就因為佢用咗白色同埋金色嘅一啲浮雕嘅柱啊。咁係一啲好經典嘅史達林式嘅氣派場面，咁樣行入去就知。哇，是很俄罗斯呀，第一个感觉就是啦。 哇，照你这样讲呢，其实它入面即是单纯只是这几个站啦、都已经呢听得出他们那个的地铁整个建筑呢，第一除了是很俄罗斯之外啦，第二就是给到人家一种很有气派和历史文化的感觉。 没错，走入去你会觉得好像走进一个博物馆这样。是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最后一个我都很喜欢的，就是它其实是整个地铁的中央枢纽的位置来的，叫共青团站。 共青团站。 是啦，那它入面就有很多不同13至20世纪一些护国人物的壁画。其实最浮夸的是它的大厅呢，那个建筑的高度是差不多去到9米的。 哇。 那就很超高，其实你走进去就哇，是啦，没错，就是那个反应，哇，真的没有第二个反应 了。超高大厅那些，整个 lobby 都很高。 所以首先我话点解叫地下宫殿，就是、因为佢成，其每一个站咧，你唔单止去我讲呢四个站啦，你去其他站你都会感觉到嗰种帝国嘅感觉啊，古典嘅风范，其实系好吸引嘅。 我想问阿 Stella 咧，其实如果日本嘅车站咧，香港好多人都中意啦，咁日本嘅车站就有好多广告咧，贴晒喺度，挂晒喺度嘅。如果你话头先嗰个。个车站个楼底咁高咧，会唔会都系挂晒啲 banner 卖广告，定系点？定系留翻嗰啲建筑群？哦，留翻啲建筑嘢俾人睇嘅。 佢其实留翻咗喺度嘅，因为可能就算有一个半个广告，佢都可能喺月台嗰度咧，中间嗰啲位置摄一摄。咁但系其实你几乎系见唔到有任何嘅广告，所以我先话好似行紧博物馆咁啊。 咁啊抵睇啦！你话如果个入场又唔使入场费，佢搭车都已经平啦。咁你仲有咁多嘢睇添？打卡喂，可以喺入边影相嘅。 可以影相嘅，其實大家都應該係睇到慣曬嘅啦，因為我哋都好開心，好多遊客喺入邊影相，咁冇問題嘅。當然你唔好話阻到人哋上落車啦，因為俄羅斯嘅車咧嘅地鐵係好誇張，佢哋閂門啦，香港嘅地鐵閂門，哔哔哔哔，跟住就慢慢閂噶嘛。俄羅斯嘅地鐵係砰，跟住就架車就走咗啦。 哇！ 砰嗰下係個閂門聲喎，咁所以嗱，大家記住，千祈唔好衝車，因為好快就有車嘅，通常。一分钟左右啦，咁就有架新嘅车过嚟，咁千祈唔好冲，如果唔系就会弹夹到你咯。 咁安全啊，第一啊，都有几多真系，我觉得系非常值得去睇嘅车站，呢个真系要赞啦吓，有机会可以睇下先。 系。 好啦，跟住仲有冇其他可以望埋咧？ 仲有另外一个我想介绍咧，就系喺香港下啦，就瑞典嘅斯德哥尔摩，因为呢个已经太出名啦，咁好多人都知道，因为斯德哥尔摩嘅地铁咧，其实系香港嘅。港铁呢个公司去营运嘅，咁所以其实你行到去好亲切，因为你会见到港铁嗰个 logo 啦。咁但系、你会冇有唔系好见到香港地铁嘅影子，除咗个 logo 之外，咁呢一个点解我会好推荐咧？头先我话莫斯科，如果嗰个我称佢为博物馆嘅话，瑞典呢一个斯德哥尔摩嘅地铁站系统咧，我会称佢为艺术馆啊。 点解咧？ 系啦，因为咧，其实佢成个铁路系统大概100个车站啦，咁样。47个在地下，55个在地面的。 咁佢嘅啊，嗰港埋一日票咯，大概系100蚊港纸左右，系啦，96蚊。咁佢其实有翻，我自己觉得最靓嘅车站咧，就集中喺红色线同埋蓝色线，佢 total 有七条线啦。咁如果大家话，真系冇时间啦，点算咧？咁我觉得可以集中玩红线同埋蓝线嘅。咁、我推介嘅就五个站啦。咁第一个一定，我觉得你都应该有见过，就是、中央车站一啲系蓝色嘅颜料画出嚟缺叶嘅类别嘅叶子啊。咁其实佢就系点咧？一个白色嘅做底啦，咁然后就用蓝色嘅颜料画咗好多嘅唔同嘅树叶啊，一啲嘅缺类嘅叶，咁包围咗成个好似冻月咁嘅车站。咁、我设计师其实就系谂住啊，蓝色可以令到人哋心情平和啲，因为中央车站你知每日就来来回回好多人啦、啊，系啦，咁大家诶赶住去翻工啊，赶住去出去啊，咁样咁其实未必有心情去欣赏啲地铁嘅成个感觉啦。咁所以你行入去嘅时候，其实你嘅心情咧不经意变得好平和嘅。咁同埋最正嘅就系佢本身有好定期嘅保养啦。咁唔会话哎呀，咁我啲壁画画得喺度耐，会唔会我下次去睇就甩色咧？其实唔会嘅，因为我嗰日去嘅时候都见到有啲工人咧喺度修补紧啦，已经。 即系帮嗰啲可能有少少瓦色嘅颜料都会再上色咁样。哦， 冇错。咁同埋仲有一个站我都好推荐嘅，就要。Solar Centrum 亦都系类似一个中央车站啦。咁嗰个其实我觉得佢嘅艺术品系唔单止意义咗个靓咁简单，而系后边带出一个好富有深层嘅意思。就例如呢一个车站，佢系以红绿色嚟做主色啦。咁远睇好似冇乜嘢，但近睇你会发现其实佢绿色系代表一啲嘅森林啦，然后红色咧系代表一个天空。咁但系天空点解红色咧？其实佢想带翻出嚟嘅感觉就系、是，其实而家好多森林去遭受到砍伐啊，甚至乎系火焚烧咗啊，亦都好过分嘅都市扩张，令到一啲森林开始消失。咁其实佢就想带出呢个问题俾大家，咦，其实系咪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呢？咁样。 咁呢啲车站咧，大家都可以诶，无论莫斯科定还是瑞典嗰、那个，有机会咧，真系可以去。睇一睇、除咗係感受得到佢哋當地人嗰個嘅叫做以前嘅建築風格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就係喺呢個地鐵站入邊嘅顏色啊、用料啊、設計啊，感受一下咧嗰啲設計師啊，希望城市入邊有啲乜嘢嘅氣息喺度嘅，咁呢樣嘢都係令到我哋喺旅行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體會啊！好，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Stella， 唔該曬你，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终于找到个位呢，我彭仔情真朋友浮返出嚟啦。就喺呢个九点半之前呢，同阿罗启新通过电话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先。早晨卡神。 喂，早晨，做咩浮出嚟啊？呢排好难买西瓜喎、街市。 唔係啊，今日我又系做呢一个嘅封烟主持嘛。即係又好难得咁样呢，先有一个位可以浮到出嚟同听众见面啊。阿卡神，你就呢个位就更加难啦。 梗係啦。但今日咧要介绍下啦，今晚八点啊睇头条新闻啊， 仲有啊， 系啊，因为今个礼拜咁多事发生咧，我谂咧都好多嘢睇啊，咁 有啲系关我哋自己事喎， 系啊，咁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啦， 系， 咁咧就今日咧就已经系开考啊，系咪会考？ 系啊，系呢个 DSE。 虽然话咧得嗰几千个就去考呢个艺术啫，但我今朝都觉得塞车咗 啊。系啊，我都有同感啊。 咪咯， 即系嗰啲喺隧道前嗰一段仔路嘅挤塞咧，又再出现翻啊吓。 系啊，喂，即系我今朝我6:03啊，就已经比平时多车啦，真系吓。咁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乐坛新秀咧。佢系搞咗咧首洗手歌，佢嘅名咧叫郑靖南啊，咁佢咧就喺网上面呼吁咧唔同国家嘅人咧，将洗手歌咧翻译成咧10种语言，咁、希望咧就系向呢个全世界宣扬呢个洗手嘅信息咁样。 哦，咁但系要啱音先得嗬， 系啊， 如果系一首歌， 咁佢哋嗰啲音乐家嚟噶嘛，不过音乐家未必识填。 咁啊，睇下佢呼吁之后会唔会真系有各路英雄出现呢？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影人戏事咧，咁啊又会讲下啦。大部分喺电影行工作里边咧，佢岗位都系男性为主嘅，尤其 而家仲系咩？ 系尤其是系拍即系、就是、前线拍摄啊， 揸机器嗰啲。 基灯组啊， 嗯， 就系你知啲灯啦。不过而家咧，我啊女士多咗，原因系咩咧？而家啲灯咧细支好多嘛，以前嗰啲灯咧，哇下下咧都成个冷气机咁大噶嘛。 啊，咦，可能都系有一个转变嘅原因就 系咁啊。好啦，咁去到呢一个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咧，就会有超人类系列之虚而足感啊。 嗯， 系而家我哋成日话咧，嗰啲咩 VR 咧，你都系睇到、听到啊，360度啊，觉得好真实啫。咁但系会唔会摸到嘅咧？ 摸 啊！例如咧，就系话，哎，我想买呢件衫，哎呀，我要手感下佢。咁你就系透过咧，你见到件衫，但系咧就透过呢一个虚拟咧，你可以摸到种质地喎。 哦， 系啊。咁除咗咁样之外咧，仲有啲咩实际作用咧？咁例如啦，就帮助嗰啲截肢病人咧，佢哋有一种叫患肢痛嘛。即系明明嗰样嗰、那个手啊脚啊已经割咗啦，但系个大脑咧仍然觉得佢存在咧，所以就令到你咧系即系佢会痛啊。 系啊， 咁样咯。咁就点样咧？就系、是、透过研究人嗰个大脑咧对触觉嘅感觉咧，睇点样可以帮佢。另外呢就是有一种呢，现在我们有义肢啦，但呢医生呢现在就是希望用这种技术呢整一些仿生肢出来，就是那些义肢呢是会有触觉的。 哇，真的有感觉的。 是啊，咁你知摸到啲嘢啊，你先至可以有感觉㗎嘛。你知有阵时我哋嘢手麻痹咗呢，啲手指呢掂咗啲嘢冇感觉呢，即係 都好驚㗎。 好驚㗎咁样囉。 咁、嗯、即係科学呢越嚟越先进啦，咁啊喺人类嘅各项，不论系生活啊，定系我哋个生命周期咧，都会有啊唔同嘅变化，亦都应用得到吓。咁啊，留意住咧，零距离科学就今晚九点半钟，系咪啊？ 冇错啦。 好，咁啊，都系今晚。星期五晚我哋港台电视31嘅选择嚟嘅，咁啊下个礼拜先再揾你倾啦，罗启新 吓、 啊，假期愉快啦，周末愉快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首科应考科目为视觉艺术科，考评局要求考生填妥健康申报表以及量体温等，亦都呼吁市场提早在早上7:50起俾应完成程序的考生进入，而市场内每个座位最好相隔1.8米，让考生保持足够距离。在屯门其中一个市场，有考生提早在7:15到达，他表示心情紧张，亦都担心在考场内增加感染风险，进入考场之后会尽量同其他人保持距离。对于文凭试延期开考，他表示相关的安排令他感到忐忑，但得到身边人的鼓励和支持。另一名考生就指文凭试延期开考打乱了他的温习计划，为了防疫，今日有额外带备消毒湿纸巾，进入考场之后会先清洁台面，也都尽量远离人多的地方。国际油价大跌，城大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总监钟兆伟表示，对本港零售油价未见相应大减感到失望。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般原油价格占油价50%，但香港营运成本较高，涉及地租、工资等，粗略估算原油占油价约25%。他指出国际油价已跌一半，估计本港的油价起码可以减大约12%。中兆伟促请政府硬性规定油公司好像电力公司一样披露过去几年的营运资料。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在同一节目批评本港油公司的零售油价减幅不足，他质疑多年来油公司都密闭式经营，虽然竞争事务委员会曾经指没有证据显示油公司有违反竞争的行为，但他认为当局应该规定油公司提高经营透明度。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4840亿美元的抗疫援助方案，令更多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的小企业获得资金援助，资金亦都会提供给医院以及用作更广泛的病毒检测， 是国会通过的第四项应对疫情援助计划。众议院以388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有关方案，将会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特朗普白宫记者会赞扬方案获得通过，说很多国民正是承受巨大的经济挑战，方案将会令数以百万计工人得到帮助。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宗由境外输入，4宗是本土病例，分别是黑龙江的3宗和广东1宗，无新增死亡病例。过去一日新增34名无症状感染者，3人当日转为确诊。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感染，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915宗。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疫症病毒肆虐全球，呢两位朋友咧都将佢哋嘅一份关注带俾大家吓。吉林美嘅得主 Twenty One Pilots Level of Concern。 Concern, but you walk by like you never heard. You could bring down my level of concern. Just need you to tell me we're alright, tell me we're okay. Panic on the brain, Michael's gone insane. Julie starts to make you nervous. I don't really care what they would say. I'm asking you to stay. My bunker underneath the surface. 我谂呢个疫症咧，大家需要关注，亦都唔需要过分忧虑嘅。做足所有嘅安全措施同埋注意卫生，应该有帮助嘅。本周新登场占第10位 ，Twenty One Pilots Level on Concer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甜淡情怀邓慧思，这排不方便握手，不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黏住你。 Stick with you Pussycat Doll。 Nobody gonna love me better, I'm gonna stick with you forever。 Nobody gonna take me higher, I'm gonna stick with you love。 You know how to appreciate me, I'm gonna stick with you my bab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唱片从陈小宝专访 Ray Cooper。 Hi, hello, Ray. This is Alex. Thank you, sir. I hope everybody's well and in good spirits. Strange and disturbing times, but we will get through it. And as a dear old friend of mine, God bless him, George Harrison said, "All things must pass." 想听 Ray Cooper 亲述同 Elton John 嘅珍贵难忘回忆，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陈小宝 Sunday 任我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5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3点，跌不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嘅康方生物系报23.8，京信通讯3.19，跌2.6，腾讯控股406.8，跌4.8。阿里巴巴198.1，跌6.3；金蝶国际12.16，跌2毫；中国平安76.7，跌1.35；友邦保险69.25，跌4毫；美团点评99.9，跌1毫；中国移动61.35，跌1.5；中国燃气24.4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9，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242点，跌186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34美元，卖出1,72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对出。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9:42啦，继续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准备好啦， 系啦，咁啊，介绍我哋嘅咧就系我哋嘅享乐女王啊，Heidi 朱海婷啊，早晨， 早晨 ，Heidi。 早晨啊，早晨！哇，即系呢个女王呢个字咧，听落咧会有少打冷震，有啲惊。 点会啊？ 呢个系小白嘅套路嚟噶。 唔系啊，彭姐寻日讲咗啦，系啊，享乐女王啊，我又觉得讲得几好。 系啊。 好啦，咁啊，今日有啲乜嘢玩嘅嘢同我哋介绍下先。 系 因为星期五啦，嚟紧就系周末啦，同埋下个礼拜咧又系呢一个即系有啲嘅长假期啦。我谂芭比啊、小白同我都会感受到噶啦。点啊？有咩新花神要同啲小朋友喺屋企做嘅咧？即系你啲耳仔都出咗好多啦，咁仲有啲咩？新嘅花款咧吓，咁啊唯有咧，即系可能喺啲妈咪界啊或者爸爸界之间咧，就大家交换下啲嘅即系煮食嘅心得啦。喂，你今日试过呢一样嘢几得意啊？小朋友做到啊？咁啊，大家就轮流去做咧，其实就希望将个新鲜感咧继续延续啊！你哋系咪有呢个感觉啊？ 梗系啦， 系啊， 小朋友好怕闷嘅，日日都要有新鲜感噶。 系啊，我都已经谂到啊，真系绞尽脑汁啦，真系好啦 ，Heidi 今朝嘅分享应该帮到我哋啊。 希望啦，咁就同大家一齐做一个咧芝士波波，好嘛？芝士麻薯波波，好嘛？ 好好好。 嗱，呢一个咧，其实我哋之前咧，如果大家都即系啲小朋友都系细个，可能三岁啊，至到五六岁咧，佢哋经过啲面包铺咧，都好中意买噶，因为贪佢细细个啦，咁又有个面包加埋烟烟韧韧麻薯嗰个嘅即系口感咧，啲小朋友几中意食噶。你哋两个嘅小朋友系咪都中意食呢样嘢咧？ 唉、有边个小朋友唔中意噶？呢啲系咪？ 咁同埋咧，嗱，今次咧，我发觉喺外边买咧，你真系见佢新鲜出炉咧，先至好食、啊，因为外脆就内烟韧啦。只你见佢摆喺个面包盘度咧，可能过咗一阵咧，其实你再买咧，咬落去嘅口感咧、都 唔同咗啦， 啲噶啦， 嗯， 系啊，就算你买翻屋企再焗热佢咧，都唔够嗰种酱卜卜噶啦， 打咗折扣啊， 吓 ，sorry， 打咗个折扣已经冇咁好食啊。 系啊，所以咧，今次我就觉得啦，喺屋企 DIY 整咧，系新鲜出炉，你一定食到个最好嘅口感。同埋咧，我都好中意咧，即系啲朋友之间嚟分享啦。喂，零失败嘅，好容易嘅， 系真系零失败。 呢、這个好紧要， 就以为，唉，系咪买啲预拌粉啊？因为我自己咧喺啲网上订啲焗嘢食嘅材料嘅时候咧，都发现其中呢个麻薯波波嘅预拌粉咧系卖晒噶，好耐都断市，我等咗两个月都未有货、今次呢个唔使啦，自己买材料自己做到，嗱，零失败，仲要系呢啲小朋友系可以落手一齐猜咧，好满足到佢哋嗰种参与啊，搞到一手啊一面都系好乱啊，但系污糟但系好开心嘅感觉嘅。 咁就好啦，我已经攞定纸同埋笔咧。谂住抄低佢啦 ，Heidi。 好啊，好啊，嗱，啲份量我惊我讲完，大家未必抄得切啦。咁我之后我再即系将啲资料 send 出嚟，咁希望大家可以容易啲，一定做到一个啱嘅比例啦。 好啊。 咁啊，材料方面咧，三种粉嘅啫，糯米粉、木薯粉同埋芝士粉。糯米粉、木薯粉，你喺一般嗰啲即系卖啲我哋话啲杂货铺都买到噶啦，一定吓，甚至乎超级市场啦。但系芝士粉咧，你想象就系以前细个咧，你去食 pizza 嘅时候，可唔可以俾樽芝士粉我加喺面啊？即系嗰只一樽装啊，高高起身绿色嗰啲品牌嘅咧， 即系熬啊熬啊熬出嚟嗰啲啊嘛。 系啦，嗰只已经 OK 噶啦吓。咁跟住咧就要一个牛油啦，我就会拣系无盐嘅牛油啦。咁跟住咧就系牛奶啦，鸡蛋啦，咁同埋咧糖盐少许呢、這个就自己着两加嘅啫。再加埋咧，因为我今次做系芝士麻薯波嘛，再加埋啲芝士碎啊。咁呢个咧嗱，我研究过啦，你可以用 mozzarella 嗰只芝士碎啦，即系我哋有阵时买咧雪藏咗一包咧系一粒粒咁样，你可以用嚟整 pizza 嗰只芝士粒啦吓，芝士碎啦吓。咁又或者我今次自己用咗 cheddar， 即係黄色橙黄色嗰隻 cheddar 呢，我就觉得个效果同埋个卖相出嚟会有啲橙黄色会靓啲囉。 靓啲系啊，靓啲都好紧要啊！小朋友整完之后咧，第一佢又可以有份参与，然后食就食得开心啦。零失败呢个更加系真系关键啊！ 系啊，令到我都觉得有呢个勇气去试咯。 我都系咁话，其实初初我都觉得，对于一啲要猜粉整或者唔可以用个机猜，要自己手猜嘅咧，我成日好惊自己手细争啲噶。但系真系 OK 吓，今次唔使担心。好啦，好简单啦，将头先讲嘅三种粉，糯米粉、木薯粉、芝士粉咧，就摆落个烹烹度啦，加你自己我哋话着两嘅油同埋，sorry， 系糖同埋盐啊，同埋咧头先讲嘅芝士碎，嗱份量我一阵会再 send 出嚟吓，等大家用 好啲、啊。好啊，好啊， 不过芝士碎咧用一半啫，就摆落呢一个嘅盘度就搅搅搅匀。其实呢个就冇技巧嘅，纯粹用你支搅搅棒捞匀佢先，第一步。跟住啦，你将头先讲嘅牛油咧，我哋就要预先溶咗佢。嗱，牛油唔系煲唔系煮，我哋系用即系我系用隔水蒸嘅方法令到佢变成液体吓、 哦， 就唔好攞个镬做煮咗，因为咁样咧就会太热噶啦。 隔水蒸啊。 咁油咧预溶咗佢先，跟住咧就连埋一只嘅鸡蛋倒入头先嗰啲粉入边啦。跟住就可以落手开始咧，捻佢、揸佢、猜佢啦。 哇！呢个系最好玩嘅一个部分啊， 系啊。 我会建议呢，如果你哋唔用手套嘅话呢，就检查好自己的手指甲啦，检查好啲先，係啦，小朋友都係检好手指甲先， 係啦，同埋一路猜嘅时候唔好喺度又摸啲眼耳口鼻呀，提佢哋 唔准出啦， 係呀。 好啦，咁跟住呢，将我头先讲啦，牛奶呢就会份量啦，本身嘅牛奶份量呢大约係70ml 嘅，就将佢两次呢加入嗰个嘅嗰堆粉团嗰度，加住一次先加一半，好，又用手猜呀，猜下，捻下，捻下咁样啦，咁跟住啦，见到佢开始湿咗啦，跟住形成咗一嚿嘅一嚿嚿嘅，即係一个嘅粉团状之后呢，再加埋嗰一半，咁一路猜一路猜，嗱，我自己嘅猜法呢，就我双手伸落个盘度呢，捻啊捻啊，揸啊揸啊，跟住一路又向个底反上面咁样揸猜嘅，就唔系话呢摆落个砧板嗰度嗰只猜字下，因为佢仲好湿嘅，所以手啦，咪就话女好开心啊，捻捻揸揸反反咁样。跟住你见到佢呢全部嘅状态都已经猜咗变成一个粉团啦，即係冇起粒啦，或者个鲜奶已经系渗透咗入个粉状度之后呢，咁我就开始呢大约，因为呢佢呢一个份量呢我而家预置呢个份量呢就可以做到18至到24粒，即係你要半打嘅份量啦。咁我就大约预呢好似系一寸左右嗰个大小呢，咁我就将佢呢系猜成波波啦，即係大约一寸到我哋个直径嘅波波球啦。咁你将个搓真係搓到系圆形喎，一个波状喎，咁就开始呢摆落你预热咗呢180度嘅焗炉啦。咁就你用个通常焗炉盘啦，垫埋张防黐嘅嗰种嘅 baking paper 啦。 油纸啦， 甚至我冇用呢都一样唔黐底嘅呢个。你將佢排好呢，我就一行五粒，咁就排咗佢四行，咁就差唔多20粒啦。因為我初初呢都幾重手，我幾大嚿啲波。後尾出到尾我咦唔係喎，好似擠魚蛋，我擠唔出24粒喎。咁開始就收細返個份量啦。 細啲其實會唔會都係容易啲操控啲呢，如果細啲個 size。 都係啦，同埋如果你要小朋友嘅份量呢，你唔好等佢一嚿佢又話食唔曬嘛，係咪 係呀。 我覺得有大細分別啦，甚至乎我後屘覺得，哎呀，嗰粒猜大咗，我搣翻佢出嚟，搣翻粉啊，猜落第二嚿度，即係呢一樣嘢咧，一樣咧，唔會錯咯，即係唔會有任何影響到個效果嘅。咩跟住呢就擺好咗之後呢就擺入焗爐啦，15至到20分鐘就搞掂㗎喇，我嗰日就大約18分鐘搞掂啦。咁最開心嘅呢，你就係睇到呢，你望住焗爐大約10分鐘後你開始裝佢啦嘛。嘩，見到佢入面啲芝士呢開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樣呢， 啲香味都開始出嚟啦。 係呀，你覺得係非常之有滿足感啦。咁新鮮熱辣拎出嚟食嘅時候呢，你真係 feel 到入面呢嗰種麻薯嘅心呢係做到好煙韌啦，有糯米糍口感，但係外面個皮呢，即係外面嗰陣呢，你亦都覺得係脆口嘅囉，咬落去。 嘩，咁真係最正。 好满足，好满足。 系啱啱新鲜出炉嘅时候咧，食嘅的而且确咧最香口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最好味道啦，系咪？ 人一口都食到佢四五个啦，小朋友三四个都唔走鸡啦，所以你焗一盘如果20个或者系一打或两打24个嘅话咧，我谂其实系都要即刻做多一 round and call 噶啦。 哇，好啊！這個、呢个咧 ，Heidi 都要开心 share 翻。头先话过会将嗰啲譬如材料啊，或者焗几多分钟啊，可能都会俾翻我哋咁啊，摆翻上去二台个网页嗰度 ，Facebook 嗰度， 大家会容易掌握。因为我有阵时觉得抄 number 咧好容易错，你有几多 ml 有几多 gram 咁样咧，我自己都要我一定要望住咧。啲字我先至会记得嘅。 好啦。 I've always been the one to say the first goodbye. Had to love and lose 100 million times. Had to get it wrong to know just what I like. Now I'm falling.You say my name like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I'm indecisive, but this time I know for sure. I hope I'm not the only one that feels it all. Are you falling?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want from me. Whenever you want it, baby. It's you and my reflection. I'm afraid of all the things it could.Said go if I stay on your mind. You can play that game, but you win me every time. Everyone before you was a waste of time. Hey, you got me.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want from me. Whenever you want it, baby. It's you with my reflection. I'm afraid of all the things it could do to me. If I would've known it, baby, I would've stayed at home. Cause I was doing better alone. But when you said hello, I knew that was the end of it all. I should've stayed at home. Cause now there ain't no letting you go. Am I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one that could break my heart? Oh no, I was doing better alone. But when you said hello, I knew that was the end of it all. I should've stayed at home. Cause now there ain't no letting you go. Am I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one that could break my heart? 听过嚟自 Dua Lipa 嘅 Break My Heart。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快啲揾我哋嘅听众 Mandy 出嚟先。早晨 ，Mandy。 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就好。 你好啊 ，Mandy。我知道今日你系打电话嚟咧，系咪有朋友定亲戚佢哋生日快乐？系咪啊？ 系啊，我恭祝咧，我表哥啦，华表哥咧，其实佢咧就听日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系。系啦，非常好啊！哎呀，好开心啊！生日咧，有人打电话上去电台咧，点唱俾自己啊，特别开心。 系啊， 有冇谂住诶？今年虽然有限聚令啦，仲有冇其他方法同阿表哥庆祝啊？ 首先就送上首歌俾佢啦，希望佢啦，身体健康啦。 嗯， 咁咯，跟住迟啲就一齐食下饭啊，倾下偈啊，咁咯。 哦，即系之后都会已经约好咗，会补足翻嘅。 会的，一起吃饭高兴一下联谊一下。 哎呀好啊，现在香港人呢大家全部都是即是限聚令的关系呢全部压后啊，我想呢限聚令一消失啊，哇那些食肆啊到时啲生意肯定做唔切啊，咁就好啊。 系啊，好多人都系话而家系俾你大家咧休养生息嘅时期，之后可能真系咧日日开通宵都做唔晒啲嘢吓。即系唔知会唔会？喂，我知道咧，阿Mandy 你今日揀呢只歌咧已经揭露咗你个表哥嘅嗜好啊，系咪咧？ 哦，系啊，因为佢听日咧就系、是、登陆诶，退咗休咧就去得闲打下麻雀咧，小岛怡情啊嘛。 哦，系啊，系啊，都系、啊，真系 打下气啊，热闹啲啊，可以一家人啊。或者啲朋友聯誼一下咁咯。 哦，好啊， 唔怪之得啦。 揾嚟呢首歌係乜嘢歌咧？ 聽唔聽到啲麻雀聲？ 阿 Sam 嘅， 係啊， 係啦。 咁啊，揀嚟呢一隻《打雀英雄傳》。咁啊，希望你個表哥同埋你一家人都係啦。最緊要今年咧，都係身體健康，年年都咁平安，個個都咁開心啦，好冇？ 好啊，多謝。 好啦，多謝你電話 ，Mandy。好啦， 拜 拜。 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 上 三只弓， 扑 度到鸭都三雕二五六同，接正了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龇牙松荡斩眉斩眼打龙通， 敢松，正衰冬，难为氹乜仔会浸啊浸胶囊。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恨满空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呀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食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左位起过风，燃灯换灯洗手食天烫胃桶，转下运确唔同，连随夹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色碰七同，一砍八板发财做眼光红中，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啊巧佢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工，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天冲，频频满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哇！呢、這个时势啊， 够晒 大英雄系边个？梗系我哋医护人员啦， 系啊， 系咪先？好啦，今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啊！转头有风吹发布人，拜拜。